天气方面，本港的天气预报是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无风，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2至95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5号至10月6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早晨咧，朝早6:07嘅时间啦，咁啊见到28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候都已经生效啦吓，咁啊所以咧各位听众都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最近咧都系吓热嘅，咁啊呢啲天气，咁啊所以咧都要多啲注意住咧，就系补下水啊，咁啊唔好令到自己咧就热亲啦吓，咁啊不过都有阵时会落雨嘅，系难估嘅，唔紧要，咁我哋做人咧。聪明噶嘛，有应对嘅，咁所以咧唔需要太过担心。啊，早上嘅时间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28度嘅气温，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健老师伯啦，陪住各位听众。咁啊，起身啊，星期一嘅早上嘅时候咧，都要开心心面对今个星期大家嘅努力同挑战。 晨光每日一格。 有冇谂过青春系啲乜嘢咧？青春可以系我哋嘅勇敢，我哋嘅倔强。青春可以系我哋嘅华丽，青春亦都包含咗冒险。 都有一啲柔弱，青春更加咧就系特别多眼泪嘅，系一啲激情嘅眼泪。啊，青春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带俾我哋有阵时一啲嘅恍惚，所以佢包含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情感喺入面。咁但系你有冇把握你嘅青春呢？青春亦都系成长嘅一个重要嘅过程，喺我哋心入面咧，好多人都会有梦想嘅，可以谂下啊，点样可以做？咁不论年纪都系，真系不论年纪啊吓，咁其实我哋都可以心入面咧保持住一个青春嘅心，令到自己咧经常都保持住心境开朗。可能你唔同嘅年纪，你想得到嘅事情亦都不一样。但是你追寻那样，就算你只是追寻一个平凡的生活，你都可以用一个青春的心态去到过每一天。那你每一天都可以过得更加有朝气，令到自己感觉可以就是年轻，更加容易面带笑容去到走过你的每一天。这首歌来自张敬轩《青春常驻》。 地方面天晴，日间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咧，骤雨会增多，风势亦都颇大噶啦。咁啊，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生效。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大家，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好多人喺潮湿天气嘅情况底下，一起身嗰一刻咧，都会觉得头重重、攰赖赖，甚至乎会头痛。不过如果你长期都有一起身就觉得头痛嘅问题，就可能要小心注意一下啦。有医生就解释，原来长期起身嘅时候觉得头痛，有机会系脑科肿瘤啊。一般人在睡觉的时候，由于吸入的氧气量会减少，脑部就会自动扩张脑部血管来到保持血液流动，维持良好的氧气浓度，这样就可以避免脑部缺氧了。不过如果是患有脑科肿瘤的病人，由于脑部的颅内压升高，所以就会很容易在睡觉的时候，又或者是起身的时候感到头痛了。今朝早就同大家讲下医生分享嘅患上脑肿瘤几大症状，等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有冇呢啲异常嘅功能同症状啦。首先就系运动功能啦。如果肿瘤系接近运动神经纤维附近，就会造成对侧肢体无力，所以就要留意一下自己运动或者活动嘅时候有冇觉得有困难，又或者系有啲障碍啦。第二样嘢要留意嘅咧，就系自己嘅感觉功能，可能对侧肢体无力，触觉变得唔敏感，空间认知感觉亦都变得唔灵敏，咁就可能会影响埋行路嘅平衡力，经常会出现扑亲、跌倒或者系撞亲嘅情况啦。第三就系平衡功能出现问题啦。如果系小脑有肿瘤，好容易就会影响到行路嘅平衡感噶啦。第四就要睇下语言功能。如果左大脑有肿瘤嘅话，就会好容易造成语言表达或者系语言理解能力嘅丧失，即系好似失语症咁样咯。第五样嘢咧就系记忆功能嘅问题啦。如果肿瘤系压住脑部颅叶嘅内侧，患者就会好容易出现成日都唔记得嘢，或者讲完之后即刻冇晒印象嘅症状。而第六咧就系性情大变啦。如果肿瘤系压住喺大脑嘅额叶，就会好容易令人出现情绪同埋个性有问题嘅情况。例如，可能本身一个好积极嘅人，都会变得好懒散、好消极噶。医生就补充啦，有啲生喺特殊位置嘅肿瘤，虽然体积好细小，不过都会引起身体荷尔蒙嘅唔正常，甚至乎诱发不孕症、巨人症等等的问题。医生亦都强调，脑肿瘤是会引发癫痫症发作的，这样东西可能都会影响生活，甚至乎令人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的自理能力，所以就要提醒大家非常之谨慎去处理。若然大家都觉得经常起身的时候头痛，又或者洞察到自己有头先讲的几个症状，我建议你即刻去找些专业人士看一看，最好就马上求医，找清楚个病因是什么啦。正所谓病向浅中医，如果真的发觉自己身体有不舒服或者有毛病的话，千祈不要逃避，一定要积极面对。需知道早一日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了解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先可以早一日就医，早一日帮你自己回复健康的嘛。 无事到与你 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就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忘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抱怨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要飞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把你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轮住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把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都可以迷着路行起。是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我是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家人叫醒还是叫醒家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这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你到早上的6:22了，今天呢都有些开心的事，是什么呢？可能你都已经经历了，就是去到这个贸发局所做的一个博览，美食博览，说到星期一呢就会收炉了，展商也预告了呢就推出更加多不同的优惠，15号呢就踏入最后的一日，有参展商呢之前的时间都说到，哇真的又丁又旺财波，不错波，这些大家开心啦，叫参展商呢又赚到钱，市民呢又买到啲心头号，同埋用一个相宜的价钱。他们说到整体比预期呢个生意额就多了三成至到五成的。咁有市民入场嘅时间呢都会用1000元甚至乎以上呢去到呢就是购物嘅，咁好多时间系话主要都系用消费券去到支付啦。咁所以话到今日咧，咁啊，而家特登朝头早同你讲就系因为好多参展商都预告咗咧就会加码，咁啊推出咧更加多唔同嘅款式，咁啊去到咧就清货。 咁有啲嘅貨品咧，更加話到咧就會買二送一，甚至乎咧就買三送一都有嘅。啊，睇翻啲市民咧，其實佢哋普遍嚟講咧，多數會買咩呢？咁其中有啲話到咧就會買一啲乾糧啊，包括米啊、零食啊、寵物零食亦都會有嘅。入到入去咧，好多時都會遇到嘅情況就係情難自制，即係咩咧？入去唔覺意咧，哎呀，撳下撳下又買多咗啦。啊！而家電子支付系統咁方便咧，的而且確咧就俾錢咧係容易咧就俾多咗嘅。咁以前喺個荷包嗰度揞啲錢，其實咧你都真係要有勇氣啊！而家你攞個電話掃一掃，都已經咧就係俾曬錢啦。嗱，美食博覽咧，咁其實喺之前幾日都已經開始咗啦。咁第一日嘅時間亦都咧就係送出咗好多唔同嘅深榕海味。咁但係去到今日咧嘅時候，嗱，今日最後一日咧，咁係咪真係你又諗住博多次咧？啊，定還是哎算啦，之前咧就翻工，而家咧就冇時間，留翻俾屋企人咧，去到嗰度咧就大出血啊嚇！如果未去嘅話咧，咁都可以試一試啊，碰一碰運氣，睇下可唔可以咧。同其他人一齐咧，就抢到一啲心头好。啊，虽然今次咧嘅美食节啊，因为新冠疫情嘅影响底下啦，就未必可以俾市民咧就即席咧就去到食嘢嘅。咁啊，但系咧，哇，呢个好犀利，因为佢哋好多嘅参展商咧都将啲食物咧，虽然冇得食啫，但系都会照煮啊，煮到佢香喷喷，咁啊变咗咧好多嘅朋友们啊，佢哋咧即系一睇到嘅时候咧，就唔系睇到啊，闻到嘅时候咧都已经。忍唔住咧就要买啦啊！咁啊有好多嘅，譬如系炸物啊，甚至乎咧就系一啲海味煮咗之后咧，你大家都想象都系几咁香啊吓！咁所以今日咧预计个生意额咧亦都可以咧就系达到目标嘅。咁啊最紧要都系呢句啦，你又买到心头好，佢哋咧又可以咧就系吓赚到个钱，咁啊大家开心，所以呢啲咧都系社会开心嘅事嚟嘅。 正长夜某刻骚扰我，凭一句煽动文字划开的往事。如果删走短信可以，忘记了你埋藏心意，怎么我越要放低疏远你时，难过更不止。借住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退一步。明明望穿了你各种套路，但脑海洗不走你的拥抱，拖拉更难过，你可知道火机正神恶，那烟圈吞了又吐。明知寂静长夜某刻因酒精放肆，才一句说话撩动我心中往事，回复显得多幼稚。不想成为众人非议，偏偏我越要放低疏远你时，难过更不止。借住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退一步。明明望穿了你各种套路，脑海洗不走你的拥抱，拖拉更难过，你可知道火箭直神恶，那烟圈吞了又吐。原谅原谅，永远走不出原谅。借住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讲低难 种套路，但脑海洗不走那刻偷偷的拥抱。偏一再崇拜我，怎么挣脱命数？怎么找到出路？ 6:29嘅时间，谢高俊嘅谢绝关心啊，转头6:30翻嚟嘅晨光第一线，我哋又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警方暂控一名35岁男子同埋一名24岁女子，合共一项谋杀罪，涉嫌同一名3个月大男婴死亡有关。今日朝早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男婴前日凌晨喺大角咀一个单位内昏迷，送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男婴身上有多处瘀伤同灼伤。警方认为死因有可疑，拘捕一男一女，案件交由旺角警区重案组跟进。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联同相关政策局的局长和官员视察卫生黑点和被弃置招牌等，包括到深水埗福华街一带巡视。有市民说深水埗有较多废置的招牌，担心如果有螺丝松脱，可能有机会伤及途人。他认为政府应该多加管制，亦都可以透过资助形式鼓励商户拆除招牌。有市民说路上摆了很多杂物影响出入，有时要走出马路。有商户就说虽然后巷多杂物，但是情况已经有改善。有市民就认为保持清洁政府有责任之外，大众都有责任配合政府工作，对新一届政府有期望。在美国纽约州遇袭受伤的撒旦诗编作者拉什迪继续留医。拉什迪的仔在社交网站说，爸爸可以简短谈话，家人对他不用再用呼吸机协助呼吸感到非常欣慰。虽然父亲的伤势严重，但仍然保持一贯好斗和富有挑衅的幽默感。拉什迪的经理人形容拉什迪处于康复之路，但会很漫长，因为他所受的刀伤严重。原定在活动中访问拉什迪的主持人都受伤，他说事发一刻以为是一个恶作剧，可能是要表达对拉什迪的不满，而不是真正袭击。至于24岁的疑凶被落案起诉企图谋杀，他否认控罪，暂时不准保释，警方仍然调查紧行凶动机。英超联赛是车路士两度领先之下被热刺逼和2-2，热刺的哈尼卡尼在下半场补时6分钟建功为热刺追平。在赛后车路士领队杜曹和热刺领队甘地争执，双双被罚红牌。星巴马诺定咸森林打开胜利之门，主场1-0险胜韦斯咸。艾和尼尔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射入全场唯一入球，韦斯咸在下半场有追平机会，韦斯主射12码被癫轩达神救出。天气方面，本港的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1-2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啊，六点三十六分，咁啊，二十八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嘅。今日朝头早咧，继续有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咁啊，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哎呀，一个星期嘅星期一咧就打俾你啦，真系好啊！ 真系好啊！ 系啊， 我都想揾人倾下咁样。 有咩倾啊？ 我即系你有冇留意咧？做完一啲嘢之后，即系一啲譬如话你筹备咗好耐嘅嘢，你做完之后咧，做完晒，你有一份空虚感嘅，突然之间。 哦， 即系完成咗件事啦，咁样有一份空虚咁。 不过好快脆又会有啲新嘅事情又要再处理嘅咧，多数都 系啦，系啦， 系啦。 即系如果当有新嘅事情嚟嘅时候，你哋就可以啊，有啲另一个寄托投入翻落去，咁你咪会忘记咗之前嗰份空虚咯。 系啊， 咁如果一路都冇嘅时候咧，咁你会嗰份空虚感咧就会一路延续落去噶嘛。 吓， 即系直至到有另一样嘢出嚟咁。 会开始怀疑自己啊，我谂。即系点解咁？ 自己系啦系啦， 咁耐都仲未有嘢做嘅， 系啦。特别我哋做呢行添嘛， 系啊。 即系好多时候啲工作系会你要靠自己去揾啊，或者其他人去揾你啊，而令到自己觉得啊，我仲有用咁、啊、样啊。啊，我最近发觉咧，原来呢一个同年纪系有关 系。系 以前细个啲或者即系正值壮年嘅时候咧，好有嘅呢一种感觉，即系哎呀，我做完呢样嘢啦。冇其他嘢揾你喎，啊，系咪自己冇用咧？就会期待啦，又或者系好紧张去揾啦，咁令到自己好，甚至乎有啲焦虑啦，觉得自己唔得啦，好多呢啲感觉嘅。咁但系而家年纪大咗，譬如我啱啱拍完《狮子山下》2022得闲饮茶呢两集电视剧之后咧，咁都系大家可以喺呢啲YouTube 睇翻噶啦嘛， 系啊。 咁但系做完之后咧，哦，我今次又～ 冇呢個感覺喎。 哦， 即係可能係隨住年紀大咧，覺得哎呀，我完成咗一件事，因為可以拍獅子山下都係我一個叫做 to do list 嚟噶嘛。即係我好想做嘅，一直都好想做獅子山下嘅導演同埋編劇。哦，今次做咗啦，完成咗咯。好似喺我呢個年紀啊，呢件事完咗，我安心啦，即係咁樣，係、 哦、 一個咁樣嘅心 態，好似對自己有個好好嘅交代喎、 哦。係啊，咁啊完成咗咁一個交代啦。咁同埋啊，我又話，啲話，咁幾好喎、啊，會唔會即刻再開啊？我又冇呢個衝動喎、 啊。哦，係啊， 係、啊，即係覺得我又唔會有一份嘅空虛啦，又或者焦慮嘅感覺。反而有一份好舒服嘅感覺，即係我做完咗一件我想做嘅事，好好休息一下先。 圓滿嘅感覺喎，應該係。 係啊，即係另一種嘅態度嚟。 哦，咁幾好喎。 係啊，咁而家就可以好隨意地咁樣做下而家日常嘅工作，做晨光第一線啦。咁做下呢啲日常嘅嘢，咁其他時間我就好好地，譬如話我即係早排開工，我有好少時間睇書啦。咁而家啊，睇翻下書啦，又或者睇多兩套戲啦，又或者行下街啦，即係自己一個人咁樣，咁令到自己可以做一啲之前冇辦法做到嘅嘢。 哦，係喎、哦，即係其實你自己都有好多嘅 plan 咧，係可以枕住去到做，未必係一定上天安排俾你。 而家年紀大咗就發覺咯，以前可能就係、是嗯、即係一股腦兒咁樣就淨係去到想做嗰一樣嘢、嗯，其實原來。人生有好多嘢你可以去嘗試嘅，即係唔一定要淨係做嗰樣就做嗰樣，即係譬如籠統啲講，唔好淨係掛住揾錢就淨係掛住揾錢，揾錢以外其實人生有好多嘢，即係當然好多人就話啦，喂，咁你唔揾錢你點樣有人生啊？咁係嘅係嘅，咁即係各有各睇法啦，咁、 哦、 但係除咗你而家做開嘅嘢之外，嘗試俾自己。去睇多啲另外一啲嘅嘢，可能會得到更多。 哦，有陣時咧，即係錢喺香港生活、全世界生活都一定係有用噶啦。不過咧、 啊， 快樂同滿足嘅感覺，有陣時又好難得嘅。 如果係即係講埋呢句嘅、 啊， 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咧，我有個老師都會幫我哋寫畢業嗰啲紀念冊噶嘛。佢寫咗一句俾我咧，即係我畢生受用嘅。 嚇、 啊，咁佢即係同寫金錢有關。佢話金錢。是生活的工具并不是生活的目的。 嗯。 啊这句说话呢即、就是我由小个即、就是攞住本纪念册佢写给我我记到现在。 嗯。 都是的。即有时候都会觉得特别是以前即、就是想搵食搵食嗰个阶段呢。 嗯。 啊真是的。好像是一个生活的目的的大家以为其实佢是工具嚟的嘛你搵咗钱之后怎样 是的。 即、就是我成日话好多人话你搵钱搵多啲钱搵多啲钱。我成日跟住嗰句就是揾多啲錢之後，跟住係做乜嘢咧？先至係重點啊！ 係啊，除非一個人佢本身嗰、那個滿足嘅感覺就係喺賺錢嗰度咧，喺呢個過程佢已經享受啦。咁啊，梗係需要揾錢啦。 係要喺嗰個銀行簿仔有幾多個零喺度嗰啲咁樣。 係啦，係啦，咁可能真係有呢啲人嘅喎，係咪先？咁佢咪可以好俾心機揾錢咯？佢個快樂就係、 是。哦，如果係咁樣嘅話，只可以送兩個字俾佢啦。 嚇， 悲哀咯。 哎呀！ 即係如果你個人生嘅終極目標係建構喺究竟有幾多個零喺後邊嘅話，咁啊真係悲哀。 哦，係啊，好多嘢都未必參透得到、睇得到嘅嗬。 Yes 啦。 係啊，好啊，我哋翻嚟一齊再參透下其他嘢。 好啊， 一陣見。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每朝六點，你想做乜嘢咧？繼續瞓覺，冚埋張被，已經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準備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嗱，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啦，咁啊都系热嘅。 咁出边有阵时一晒起上嚟咧，其实都辛苦啊吓，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个气温嘅变化。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出到去室外嘅地方嘅时候啦，好多时咧大家都会觉得喂好晒，好热、哦，特别咧系我哋嘅眼睛，如果长期咧喺呢啲叫做阳光底下晒住嘅话咧，其实都好容易咧会受伤噶吓。咁啊，保护我哋嘅眼睛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拣一个咧就系适合自己嘅太阳眼镜，亦都相当之重要。太阳眼镜市面上都有好多噶，咁啊挑选嘅重点其实可以分为咧，就譬如UV， 即系防呢个紫外线，咁啊 UV 400啦，啊指出啊波长400啊，咁啊即系特别咧就系有效于咧就系太阳眼镜上面保护我哋嘅眼睛。另外咧就系嗰个叫做太阳眼镜嘅颜色嘅深同埋浅啦，深度啦吓。在日常可以选择可见光阻碍这个光线大概 60%， 如果在户外的时候就应该可以选择一些可以阻挡光线达到8-9%，那真的更加有效去到帮助我们的眼睛去保护住。另外镜片的颜色也都要选择得对的，颜色并不是越深色就越好的。最不推荐的颜色镜片其实就是蓝色，因为蓝色其实也有助于就是那种蓝光直接就是射入去我们眼睛那里。有几个颜色，例如就是灰色，灰色就阻住各个不同颜色的波长较为均匀，比较就不会降低眼睛对颜色真实度的判断力。如果你话拣一啲譬如黄褐色啊，即系好似有少少橙橙地嘅，其实呢种颜色亦都可以咧就过滤一啲短嘅波长，例如系一啲蓝光啦，咁亦都能够增加对比度嘅敏感度。咁啊喺运动或者咧就系喺睇东西嘅时候啦，嗰个判断力亦都咧就系比唔戴嘅时候可以嚟得更加好噶噃，增加你某一种颜色嘅视野。好啦，墨绿色亦都系其中嘅一款。除了就是过滤紫外线之外，它更加就可以过滤红外线，等波长550内米的光线也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眼睛，这个也都是能够给眼睛较为舒服的一种波长来的。所以说其实不同颜色呢就可以令到我们的眼睛感受得到呢就是不一样的视觉的感受。如果你纯粹想着喂戴副太阳眼镜我很喜欢戴了很久、其实都要留意着戴得久它有时候会令到你的眼睛习惯了之后啦，当然你在黑暗的环境眼睛的瞳孔就会张开，但是如果它的譬如涂层啊甚至乎阻碍 UV 的能力已经降低了的话，它会因为你戴了太阳眼镜令到你的瞳孔张开，但是又未能够阻挡这个 UV 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叫做伤害眼睛的光线就更加能够容易入到他们的眼睛。所以太阳眼镜呢其实呢正确来讲应该呢就是譬如是一两年换一次啦，这样呢就能够更加针对地和有效地去到保护你的眼睛啦。 分手心痛未曾痊愈吗？害怕又想起他，不懂爱似玩泥沙，始终不开心得你伴随，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醒吧。全因有你在，心情逐渐转。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得我都敢面对那关难过。在你身边不需拥有太多。 不掩饰感觉自然才是最好吧。就算仪态放下，道理放下，够坦白。孤存因有你在，可做自己，并无害怕。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一支针若过，往往有你最在乎。在乎我，累你总担心我。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得我都敢落趣，哪管行错。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无需孤单过。 早上时候六点五十分，出面室外气温28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天晴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一首歌曲嘅嚟自咧就系姚卓菲嘅 BFF 啊。啊，朝早嘅时候亦都有一啲嘅职场达人啦吓，咁啊 KOL 系列同我哋讲下咧有关于就系 IT 科技嘅知识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讲下啲 IT 科技嘅嘢，咁啊除咗系程式之外啦，咁我哋嘅叫做科技产品啦，亦都需要咧就系好好地认识下佢先至得嘅。最近咧啲天气都系唔稳定噶啦，一时落雨，有阵时咧又可能晴天咁样，咁但系都容易出现一个情况，咁啊先搵嚟呢个电话侧边啊，我哋嘅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出场先。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想请教一下咧，咁啊如果我哋一啲嘅譬如电子产品。真係喺落雨天，或者甚至乎有啲朋友啊去廁所咩都好啦，係濕咗水喎、哦。咁啊，電子產品濕咗水，我拯救佢嘅方法咧，咁啊都可以俾聽眾參考一下先。我啲參考下好啦，笑下好啦。啊，我聽到一個咧，就係、是、放落個米缸嗰度，咁啊話啲米嗰啲濕嗰啲可以將嗰啲濕氣咧就抽走嘅，咁啊放落個米嗰度，跟住咧就隔佢隔嘢咁樣，即係好似啲餸咁啊隔嘢咁樣。跟住就哇佢可以神奇咁 boot 翻部机噶，咁啊好啦，问翻啲真系专家啦。咁啊，其实呢啲方法系咪真系可行嘅咧？ 呢啲方法都系可行嘅，因为 真噶 米本身可以，但系你又谂下，跟住啲米可以点样做咧？ 我估抌噶咋，你湿咗你点食啫？咁啲人咧嗱，我觉得消费者嘅心态就系咁嘅，部机咧就可能要几千蚊。咁嗰包米，如果你真係食咗大半嘅話咧，我都係幾廿蚊啫，係咪？ 哦，係。咁但係如果係放喺米度，點解唔買份報紙，跟住打撕撕咗佢，跟住擺喺啲報紙入？ 哦，即係又都係異曲同工之妙嘅喎、哦，係嘛？ 報紙平好多添、哦。 係咯，同埋又唔使浪費、哦。 係啊，咁啊當然啦。放報紙都係其中一種方法啫，或者擺落米缸。咁當然最主要都係視乎你。啊！嗰、那個電話或者電器啦，入水嘅情況係點樣先？ 嗯，好啦，咁入水嘅情況有冇話分幾多級嘅咧？ 有冇話分幾多級嘅？自己去觀察咯。首先就係、是你都知啦，因為而家有啲電話始終都係叫做防水防塵嘅結構啦，咁所以變咗咧放喺水入邊咧一段時日後，其實真係咧冇太大嘅影響嘅。咁當然啦，一向都係唔建議話放喺水入邊嘅。 嗯。 系啦，咁所以咧，首先就要留意一下究竟系俾啲有几多液体啊？我哋叫做，甚至系俾啲咩液体整湿喎？ 哦，系啊，咁如果你话系放喺水入边咧，佢哋都有个叫深度限制啊，吓，即系通常啦，一般嚟讲都系5米嘅啫，顶笼都系5米，即系佢受到个水压只系5米嘅啫。咁你 例如普通即係核突啲講嘅跌咗落馬桶嘅，咁如果你本身係防水嘅話咧，嗰啲液體咧嗰、那個水壓咧受得住，應該 OK 嘅。 係啊，調翻轉你仲想用水沖一沖先啦、 啊。咁梗係要沖一沖啦，仲要攞番鹼汁。喂，係喎，攞番鹼汁得唔得嘅咧？如果嗰一類叫做防水嘅電話。 嗱，咁當然盡量可以避免嘅咧，就盡量避免啦。我哋或者都係用翻啲上堂講過一啲熒幕嘅清潔劑啦，或者可能係攞塊乾布抹一抹乾咗之後，先至再諗下點樣處理。 因為你話會整走佢啲塗層噶嘛。 係啊，冇錯啊，冇錯啊，冇錯。 哦，即係 咁變咗，我哋盡量都唔好，盡量都唔好用一啲清潔劑去清潔佢先。 哦，咁樣嗱，咁如果你話一個防水嘅電話。佢有啲咩情況底下佢會防唔到水嘅呢？ 譬如就係你嘅螢幕唔小心裂咗， 係 係啦，咁呢一個情況底下，咁佢防水嘅功能就會減弱咗啦。又或者你個電話有啲跌過之後有啲位崩咗， 嗯， 係啊，咁就都好容易會入水嘅其實。 哦，咁消費者或者聽眾咧就要留意一下，睇下自己個電話如果係聲稱防水嘅，會唔會咧係你跌過嘅時候呢有啲位崩咗啊！个荧幕会唔会有少少裂咗？裂咗会唔会有啲位其实我睇唔到，但系其实佢又系裂咗嘅咧？ 正常咧就应该都会睇得到嘅。咁除非真系好轻微，可能系一条花痕啊。咁呢个就可能另计。咁如果系真系裂嘅话，你应该都会睇得到，因为会有折射啊，始终都。 咁样好啦。咁呢啲情况咧就防水嘅叫做高科技产品啦，都一样咧会入水嘅。但系如果我话到我本身部机，好似我呢啲人咧，我就用嗰啲机系唔防水嘅。咁我又有啲咩地方喺防水方面或者濕咗方面我要注意嘅呢？首先先講下不防水嘅機，其實佢可唔可以淋雨嘅呢？ 嗱，不防水嘅機呢其實都真係可以有低限度嘅淋雨嘅，即係少少水唔小心滴咗上去，咁你即刻抹走呢其實就可以嘅。咁但係啦，如果你真係唔小心浸咗落水嘅時候，咁點算呢？咁就首先就要即刻拎翻出嚟啦，咁睇下係啲咩嘅液體浸啦。如果海水就可能仲麻煩啲添。咁如果係普通飲嘅水，茶就都勉強啦，奶茶就真係都同海水都係咁咩噶啦，都係。咁所以咧呢一啲嘅情況咧，首先就要睇下你嗰部電話可唔可以即刻掹咗嗰嚿電出嚟。 嗯，哇！而家啲電話好複雜嘅，要開好多粒螺絲，係咯，掹唔到喎。 系啊，咁所以咧，嗱最好就係可以嘅話，就即刻熄咗部機啦。咁又熄咗機之後，就將你嘅記憶卡同埋電話卡咧都可以掹咗出嚟先。 係 係啦，咁假如真係熄唔到，咁點算咧？咁我就會建議你著咗飛行模式，咁跟住之後掹咗啲卡出嚟先。 係 係啦，咁就等佢乾啦。 哦，就等佢如果用風筒咁喺出邊外圍嘅地方係咁喺度吹咁其實有冇啲幫助嘅咧？ 嗱，咁其實咧，調翻轉將啲風筒咧，有機會將嗰啲水咧吹翻入去燒 體，係 喎。咁所以咧，其實就唔太建議你咧使用風筒噶。咁甚至咧，如果你風筒唔小心轉咗去熱少少嘅温度咧，亦都有機會咧令到電話嘅零件受損嘅。 哦，哇！好彩真係問一問你啫。如果唔係，我真係懶醒攞個風筒吹咧，就即刻報銷添。 反而咧，你可以放喺一個地方度咧，都可以好快脆咁樣吹走啲濕氣嘅。 就係抽濕機啊！ 放喺你嘅，係啦，冇錯，你真係聰明啦。如果你屋企係有抽濕機嘅話咧，你可以放喺抽濕機吹風嗰個位啦。咁當然抽濕機咧就唔好較熱或者較凍啦。咁正常温咁樣吹出嚟咧，咁通常咧你擺一晚咧，其實都應該吹得乾。 哦，咁呢啲方法咧，自己就要好好地待住啦。咁如果你話即係高科技產品，除咗電話之外，仲有啲譬如藍牙耳機啊。手錶啊，呢啲其實係咪都係差唔多嘅方法呢？因為藍牙耳機嗰個叫做結構咧，其實又都幾容易入水嘅喎，都係。 咁調翻轉喎，藍牙耳機咧，理論上咧防水嘅功能咧會比電話好少少。一來咧，佢都知道你戴喺耳仔度咧，機會出汗嘅機會會比電話整濕嘅機會更加多。咁所以理論上而家嘅嘅藍牙耳機咧，通常都做到咧，都幾乎防水嘅。 咁希望大家嘅產品啊，咁就唔好咁容易壞啦。咁可以咧慳翻荷包，有消費券嘅，但係唔係攞啲錢亂咁揈噶嘛。如果話藍牙耳機嘅，如果真係太大雨，你都仲喺度跑緊步嘅話咧， 翻去啦，即系啲机都会突坏嘅。我自己觉得，佢话防水背啫，都唔好信晒十足十啊，系嘛？ 都系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你始终防滴水，即系你唔系掉落水嗰个情况咧，点样都好少少噶啦。 嗯，好，咁啊，今日学住咁多先，下个礼拜再倾过，唔该晒阿涛。 好，唔该， 拜拜。 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者话大火期间，教堂其中一个出入口被堵塞，酿成人踩人，有人跳窗逃生。死者之中包括多名儿童，唔少系喺教堂嘅托儿室被发现。民防部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救火，有民众批评消防同救援人员嚟得太迟，佢哋赶到嘅时候，教堂已经差唔多被焚毁。总统塞西在社交专页向遇难者家属致哀和慰问，已经动员所有服务单位，确实的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警方初步调查认为估计和短路有关。最新天气报告，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台话你知，你有冇听过展翅清洁超新星啊？ 咦，呢、這个系咪同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有关噶？我知道呢个计划系为15岁至到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年青人提供一站式嘅培训同埋就业支援。我有几个朋友都参加咗呢个计划噶。 冇错啊，展翅清洁计划每年都会选出10位参加计划之后有显著进步嘅学员，作为展翅清洁超新星，并且嘉许服务机构同埋雇主对学员嘅悉心指导。而今年得奖者嘅奋斗故事咧，真系好激励到我啊！虽然佢哋曾经对未来迷茫过，但是参加了计划之后，在雇主、服务机构和家人的支持之下，成功找到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向，一步一步向目标迈进，所以好想同你分享啊！ 我都有兴趣想知道呢一班得奖者参加计划之后有啲乜嘢经历，边度可以睇到佢哋嘅故事啊？ 而家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睇下10位展翅清洁超新星参加计划之后有啲乜嘢特别嘅经历，同埋佢哋又点样克服成长路上嘅困难啊？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磨利 二台话你知，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喂，刘德华，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平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 引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礼已经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礼已经。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继续准时咧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可能你而家食紧早餐或者准备出门口咁啊啱啦，听住我哋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豪小白喺度啦，芭比都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白元豪。 另外亦都有 Toby 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早晨啊 ，Toby。 喂， 講啦，交通 等緊你啊！ 諗住你會聽噶嘛？咁啦，先講翻一架壞車走咗噶啦，就喺紅隧九龍出口啊，近住理工大學快線啦。頭先有壞車嘅，咁壞車就走咗噶啦。咁一帶仲係車多少少嘅，就係紅隧九龍出口近住理工大學快線嘅壞車已經走咗，一帶咧仲係車多。咁隧道方面咧，暫時各區隧道除咗紅隧港島入口咧受到較早前壞車影響之外咧，所有都係正常嘅。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车多。封路方面啊，油麻地嘅登打士街因为有爆水管，登打士街东行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嘅，经过要小心啦。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啦。 哦，一听到你讲呢个登打士街广东道嗰度咧有啲封路嘛。 系啊。 哦，即刻睇个地图又冇喎。 系啊，真系显示唔到。 系啦，哦，真系谂住捉一捉你添，捉唔到。 捉我啲咩啊？ 捉你啲错处， 冇得错嘅官方。 最中意揾错处啊嘛！ 你咁即系捉紧运输处错啫。 咁唔系喎，咁即系证明咧，听住我哋就快啲咯。 冇错，证明听住我哋咧，就比我哋即系好多市民会用嗰啲地图嘅方法咧，就更加准确。 咁系系啦，即系上次都话唔好信。 我兜个圈赞你咋？ 系咩？唉，我哋最准噶，一定要听啊！ 梗系啦。 所以咧，嗰個地圖我成日都講話唔好信足，你見到 係啦，呢個真嘅，唔好信足。 係啊，上次咪 參考 感嘆號咧， 係 唔好理佢。即係當然啦，可能有啲位啱嘅，但係其實有時候都未必一定啱曬啦。 係啊，係 啊，唔好信足啦嚇， 唔好信足啦。 參考參考。 係啦，咁今日有啲嘢咧就一定可以信足嘅， 係咩咧？ 咩咧？就係咧，其實我記得好似之前曾經同你講過嘅小白，就係同你講話第嗰個北區咧，咪有個叫做區域性短途分段收費計劃嘅，係九巴推出噶嘛。 記得。 咁咧其實佢就係由8月14日開始就推出嘅啦，即係話 琴日開始咗咯。 係啦，咁今日就第一個工作天啦。咁可能啲人翻工嘅話咧，住喺北區朋友都可能想搭下啲巴士啊，短途出一出去港铁站，再转港铁翻工咁样嘅话咧，今日就可以留意啦。咁啊，再讲多一次咧，究竟呢个计划系点样啦？咁其实就系话咧，你喺北区嗰度搭五条嘅巴士路线，包括咧就系261、270A、270B、277E、278X 呢五条嘅路线咧。咁其实你如果系喺一啲上水嘅村路，喺啲区内嘅村啦，搭去港铁站，即系短途咁样搭嘅话咧，咁你就唔需要俾足全程。嘅車費可以短途收費啊嘛， 正啊， 係 啊，我都覺得好抵啊咁樣。我成日咧都會咧，因為嗰個巴士嘅價錢收費咧，而決定咧到底上 A 呢架巴士就唔上 B 嗰架巴士嘅。 係啊， 係啊， 即係爭幾毫子都會諗一諗。 通常唔止爭幾毫子噶， 係 啊，所以即係心底裡都會覺得哇，少數怕長計啊。 我承認喎，即係有陣時我自己喺九龍塘，如果我選擇搭巴士翻，因為我住大埔區啦，我選擇大埔嘅話有兩架車嘅，72X 同埋271。咁如果我喺九龍塘上車嘅話，271咧 貴過幾嘅、哦。 嗯， 咁我會用呢、這個佢哋公司嘅嗰個程式咧，就睇下兩架巴士嘅時間相差幾多。 係、嗯、 有陣時同一時間嚟嘅，有陣時差兩分鐘嘅。 嗯， 咁老實講啊，兩分鐘你去到嗰度，你經吐魯港公路，你咪就係同一時間到達。咁、啊、我會選擇平啲嗰架。 咁梗 係 啦，你又唔係爭好遠。 係啊，係 啊, 啊, 啊，即係你唔好理我呢啲刮沙式嘅慳錢啦、啊。我係慳咗啊， 你係算死草啊， 我係 啊, 啊，我認。 唔係你如果 我慳嚟俾仔仔，你睇下幾偉大。 係啊，啱啊。 真係父愛同母愛都係偉大， 梗係啦！你 challenge 唔到我嘅，我講呢個位， 我冇 challenge， 想欣賞你咋。但係我覺得，如果你想再平啲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去呢個大學嗰度可以嘟嘅，你喺浸會大學可以嘟再減多兩蚊噶嘛，咁、 哦、 你就可以再平啲啦。 浸會大學啊？ 係啊。你條草唔夠算死喎， 係喎、 哦， 但 係 我又唔入得㗎浸會大學嗰個位， 得嘅喺門口㗎。 哦， 係啊，你落到去浸會大學一落，即係喺條橋嗰度咧，其實就係喺佢嗰個門口嗰度嘅啫，即係嗰個橋落橋啱啱唔使入到去嘅，入去要拍卡嘟閘㗎嘛。但係任何人咧都可以喺嗰度嘟呢個機嘅，咁、 哦、 可以減 兩蚊。醫院嗰個位 誒唔係，係喺即係唔係嗰邊，係翻翻嚟嗰我哋球場嗰度咧。 我大概知佢講邊個位啦，而家 係啦，嗰度有部機係賣口罩嘅。 系 咁喺嗰个位，其实就有部诶，好似有佢个机咧，好似一部电话咁样噶。咁、 嗯、 你就摆个八达通落去啦，就嘟就可以减两蚊噶啦。 哎呀，咁、啊、我下次要兜一兜落去，嘟完之后先至搭巴士。 我都系咁话，健康啲嘛，呢度行落去，嘟完之后减翻两蚊，然之后再搭车。 系啊， 其实你都横掂要行去九龙塘啦，都唔争在啦。 系啊， 系啊，都系过对面马路去嗰边。 我都唔知道，我琴日先经过嗰个位啫，其实。 哦， 系啊， 唔紧要，今日开始可以慢慢培养呢个 新习惯啊。 系啊，就系咁啦。咁、嗯、但头先讲埋先，呢、這个北区咧，总之就系、是、上车，上次同你讲过啦，俾咗全费先，搭完呢五条路线落车嘅话咧，各位乘客就可以去嗰个机咧，就喺巴士站有十二部机嘅，有个钱嘅符号啦，咁、 嗯、 你就过去再嘟翻咧，就可以攞到个回赠噶啦。 好啊，最易型啊，有个钱喺度， 好易型嘅系啊。咁啊，不过当然啦，九巴都提醒多次咧，就系、是、今次有个新嘅提醒好特别，佢就话各位乘客咧，记住。其实呢个样嘢咧本身唔应该提醒嘅，但系咧佢就话各位乘客落车嘅时候麻烦揿钟一次嘅、 哦， 即系点解咁讲咧？有好多乘客而家咧落车系唔一定会揿钟。 哦， 咁点落车？ 唔、啊、系、啊、意 念式， 因为大家咧就即系呢个难听啲啊，呼噜懒你咁样，最多十一人揿啦， 系啦、 哦， 或者谂住大站， 冇错啦。如果冇人揿钟嘅话咧。其實個車長咧又冇人截車嘅話，佢、嗯、車長係會直退嘅。 係啊，其實佢係真係可以飛站㗎。 係啦、 啊，係啊。咁但係有啲乘客梗係唔理嘅啦，會覺得咁搞錯啊，你唔停車咁啊。咁、 嗯、 所以咧，而家九巴都提醒翻大家、嗯、啊，真係落車嘅話，唔該要去撳一撳。 係啊，係啊。巴士唔同港鐵啊。 係啊， 港鐵就 站 站 停。 係啦、啊，你輕鐵都仲係啊。係 啦、 啊，係啊。但係巴士真係要撳鐘嘅，同埋揮手都係、啊。有時候有啲人咧，可能搭咗好耐冇咗呢個意識啊，就覺得一定嚟㗎啦。 冇錯，同埋、啊、等車嘅時候，千祈唔好掛住睇電話。 啊、 因为你冇截嘅话咧，又系飞走咗。 系啊， 系 啊, 啊， 即系其实呢啲截车咧，通常喺嗰啲，譬如你郊区嗰啲，更甚啊！你嗰呢个情况， 系啊， 你唔截咧，真系唔会停嘅。 系啊， 你除非你话大路嗰啲，你喺弥敦道嘅，咁好多车会走过嚟停就话啫，系咪先？所以其实各位乘客咧，上车都要尽翻自己责任，即系唔好将呢个责任全部摆晒落个司机嗰度。 啱、嘅，啱嘅， 系啊，乘客都要噶，所以 司机都系想个路面都系顺畅啲噶嘛，其实 系啊， 系咯、 啊， 系啦、 啊， 所以今次旧巴就有呢个咁嘅提醒啦。 好，咁啊。啱，大家都要记住截车同埋呢一个咧就 系 揿钟， 系 啦，揿钟落车， 系啦，本身应该唔使讲 最简单嘅嘢， 系咯， 系啦， 简单嘅嘢都容易忘记噶， 咁都系嘅， 系咪？ 温故知新啦， 例如有啲人忘记咗孝顺父母噶，我哋都要提， 系咪边个？你好似 唔知， 你好似有啲暗示咁样，你个样， 我望住你讲嘅， 系啦，你 好啦， 记得嘟两蚊， 唔讲咁多啦，我等咗好耐， 好啦，唔讲， 好啦，唔该晒 Toby， 唔该 Toby， 早晨啦，哦。 喂，早晨小华，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啦、 啊， 咁啊，今日咧就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翻咯，咁啊都系热辣辣喎天气系咪咧？ 系啊，多咗人跑步喎，但系广播道嗰度， 系咁热仲跑， 系咯、 啊，应该做下运动啊。嗱，依家咧已经热啦，但系你能够想象到，譬如正午啊，即系十一点、十二点啊嗰啲就会再热啲，咁、可能都算系晨运啦，咁啊轻松松跑下都。是可以锻炼体能的，我都建议大家跑多十五分钟好入返去啦，都真係天气比较热少少啊，不过做运动嘅人係多返，点解呢？上个礼拜就疯狂咁样，唔係打风就落雨，唔係落雨就打风啦，咁样 咁完全會影響到大家做運動嗰啲心情嘅。咁估計今日咧，大家都會 pick up 翻啲做運動啊，即係強身健體嘅心情啦。等大家有個健康嘅星期一咧，咁就 very good 啦嚇。 OK， 好，都唔錯啊嚇。 詳細天氣，你哋兩個講下啦。 好啊，你都翻入嚟嘆下冷氣啦，唔好熱親啦。 好 嘅，好。咁天氣方面天晴，日間酷熱，咁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市區嘅最高氣温大概33度，真係熱喎。 係啊，熱啊，33度。 新界仲要再高多一兩度添啊！咁吹微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嘅驟雨，日間係酷熱嘅。咁隨後一兩日咧，驟雨亦都會增多噶啦。咁風勢亦都咧就係較大。而家28度嘅氣温，咁相對濕度咧就85%，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就屬於1至2啦，咁低水平嚟嘅。咁另外都係不厭其煩，就提提你啦，酷熱天氣警告咧咁生效緊嘅。咁出邊咧，如果係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都要特別留意住啊！嚇，咁頭先提過咧就係呢個九天天氣預報方面咧，都真係話咗俾我哋聽啊！嚇，咁星期三、四、五、六咧，都係比較上驟雨會開始增多噶啦。咁大家如果係真係諗住享受一下呢個晴天嘅話咧，咁今日同埋聽日咧，咁要把握呢啲時間啦嚇。好，早上嘅7:18嘅，咁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我哋一齊聽聽先。 晨光大學今日嘅嘉賓係精偉。早晨，精偉。 早晨啊， 精偉啊，嗱，之前咧都有讲过话咧，粤剧其实都有唔同嘅性质啦，有讲过有啲系戏剧性啲啦，文学性啲啦，或者系综合性啲啦，唔同嘅嘢啦。其实仲有啲乜嘢特色咧吓？ 即系讲紧唔单单只讲紧粤剧啊，亦都讲紧系成个中国戏曲体系入面咧，其实程式。成对于戏曲表演入面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一环嚟噶噃。对于你嚟讲，你觉得乜嘢系程式性咧？俾你估下。 系咪即系好似一个 format 咁样啊？即系点样去呈现嗰件事出嚟咧？ 都似系嘅，咁啊，即系都系将个字直接解释嘅，即系一啲程式即可能去到某啲位咧，特定会做啲乜嘢吓。平时我哋就系咁样就为之程式啦，系咪？咁啊，喺戏曲入面嚟到讲咧，其实。最早最早嘅時間呢，你話係咪一開始無端端就會有呢啲程式性嘅發生呢？當然就唔係啦。咁一定呢係可能有某啲劇目啦，慢慢啊可能佢排練咗一啲場口出嚟。譬如可能咧讲紧呢一个嘅将军出嚟之前吓，佢要做一堆动作咁排咗喎，即係想凸显下佢嘅气势喎。咁当有一啲咁嘅劇目啊做过呢个片段。出咗嚟一个表演吓，咁之后咧嗰段嘢咧，大家即系后人啦，或者一啲后续嘅艺术家觉得，咦嗰一段都几好、啊，咁慢慢咧就套用咗喺其他嘅同类嘅剧目嘅场口入面吓，咁譬如可能咧演变到我哋而家啦。我哋一啲将军吓、啊，即系出场之前，咁通常咧喺粤剧嚟到讲，我哋就会行锣边花啦吓。锣边花讲紧就即系大锣鼓嚟到去行一段身段吓、啊，配合佢巡场咁样，即系睇晒两边嘅，咁啊睇下发生咩事嘅，咁样所以咧就会有一堆嘅动作嚟到显佢嘅功架咁样。咁其实咧程式性咧喺戏曲嚟讲，最主要就系涉及呢个功架嘅问题啦吓。啊咁其次一样嘢咧，唔知妈咪你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叫艺术咧系源于生活，但系要高于生活啊？ 源于生活我就成日都听啦，因为好多时咧可能都希望嗰啲听嘅人啦、受众咧、观众咧会有共鸣啦，亦都即系可能好多艺术家创作嘅时候咧系基于自己一啲经验啦，或者系一啲来历啦。咁但系咩为之高于生活，我就真系唔识。 我记得咧，应该Bobby 你咧系有个女女噶嘛，系咪？ 系啊。 咁啊，嗱，即系小朋友佢喊嘅时候系会点噶？ 喊嘅时候会失控咯，喂大喉咙系咁喊咯， 冇错啦。咁但系咧，我哋即系可能喺影视上面吓，影视拍摄上面咧，我哋会贴近生活多啲嘅。咁我哋咧就即系如果 B B 喊咁，即系整下佢咯，系咪？我哋成日都听啲访问讲，即系啲小朋友演员咧，即系拍影视咧，有时好惨啊，喊唔出啊，俾导演可能打佢一巴，即系咁讲笑啦，即系咁。咁佢咪哇哇大叫喺度喊咯，咁但係呢我哋喺舞台上面呈现呢，我哋就要高于呢个生活嘅，即係头先讲緊即係影视拍摄就贴近生活嘛，但我哋要高于生活嘅时候呢，我就唔能够将一个小朋友嘅哇哇大喊啦，或者一个普通嘅跌亲，即係我哋譬如可能卡亲咁样嘅一个动作，我就咁真係卡亲咁样就跌落嚟㗎嘛。咁就喺舞台上嘅呈现呢，喺戏曲界嚟到讲呢，就会觉得啊咁样好似冇咁好睇呀，冇咁美呀。我哋成日都喺戏层面上面，我哋会讲美学啊嘛，系咪？即系我哋视艺术咧为一门美学嘅时候咧，到底我哋点样将佢美化咗？就算咧，我要哇哇大叫又好，我嚎哭又好，或者系我特别系我哋有啲花面嘅角色啦，系咪？佢哋要做奸人咁样先好啦，咁奸人啊、表情啊、所有嘢咧，咁我哋呢啲咧都系要高于生活嘅，咁呢啲嘢都系算系喺我哋程式化入面嘅演出嘅一种嘅表现嚟嘅。咁呢啲呢就係即係比较讲緊係我哋去到做某一啲嘅动作，譬如我哋要上条桥咁样，我哋点样表达呢？咁可能喺以往嘅前辈佢哋即係定咗一啲动作出嚟，咁后人亦都咦望住佢觉得认同喎，咁嘅情况之下呢又会模仿咗啦，咁一路教落嚟呢就係、是、以后总之上桥就係做呢一种嘅动作啦，或者係当我要去譬如可能有个少女佢喺屋企要农场赶鸡咁样吓，咁佢又有一套嘅动作咧嚟到去赶鸡、喂鸡咁样嘅动作，甚至我哋好多时候啲即系青衣啊、闺门旦啊吓，呢啲都系花旦嘅角色啦吓。咁佢哋咧要喺度做针子啊成嘅时候咧，咁都系好美化咗嘅吓。咁但系美化得嚟咧，最主要就观众都睇得明白。就是这样嘛。咁头先最开头嘅时间呢我哋就讲緊程式化啦。点解我今日呢亦都除咗承接住上一次去讲我哋戏曲嘅文学性之外呢，今日咁想同大家讲程式性呢，因为呢整位我呢都继续有粤剧嘅演出啦。而粤剧演出入面呢我都挑战緊一个新嘅程式呢，就係、是、我都未喺舞台上面呈现过嘅。亦都唔多剧目会有嘅。咁就係一个叫做双起霸嘅程式。咁呢个双起霸嘅程式系咩嚟嘅呢？咁就係、是、都系类似要去打仗之前嘅一啲威威风风排场动作啦。咁即係要俾人哋觉得即係第一呈现到我嘅功架啦，其次呢就係、是、大家个威势啦，即係类似系咁样营造托起个气氛咁样嘅。咁平时呢呢、這个起霸呢个程式呢，就第一啦佢系源自喺京剧嘅。京剧咁样套用过嚟，我哋粤剧入面有演出啦。咁呢个咧都系即系我哋粤剧嗰个多样化接收嘅时候咧，一啲保留咗喺我哋粤剧入面嘅东西。咁呢个起霸咧，平时就单人做啊比较多嘅。咁但系咧今次咧就系两个人一齐做嘅，就系因为咧可能讲紧喺个剧情入面咧就系、是、我哋系两个小将即系我哋除咗上面有阿头有个元帅有个将军之外，咁下面咧就是、我哋两个小将。咁我哋两个小将咧就同时间喺舞台度做呢个起霸，咁所以就双起霸。咁呢个咧就喺个配合度上面咧，亦都有一定嘅挑战啦。咁所以咧近日咧就排练紧呢一样嘢，咁所以咧就特别想讲呢个程式化嘅演出吓，盘龙令。龙盘院嗰个盘龙，啱啱调翻转啦。咁呢个咧就系罗家英先生同埋李宝莹小姐咧，即系罗生系我老师啦吓。咁佢哋嘅一个开山剧目嚟嘅，当年咧就由苏翁吓，苏翁嚟到做编剧嘅。咁而家咧就传承俾我哋吓一班新秀咧嚟到去学习演出。 好啦，咁我哋咧都预祝阿精伟演出成功啦。今朝早唔该晒精伟 ，thank you， 多谢晒。 度过黑夜。 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淡，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定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 张曼姿，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咁我哋又一齐留意下天气方面系点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天晴，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都系有骤雨嘅。咁市区最高都会去到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嘅。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而低水平。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咁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晨光第一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两国将会共同努力，继续扩大全面和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北韩解放日收到普京的贺电。普京說兩國擴大雙邊關係完全符合兩國人民利益，將會為加強朝鮮半島和整個東北亞地區安全與穩定作出貢獻。金正恩亦都向普京發賀電，指兩國在抗日戰爭年代建立的朝俄友誼不斷鞏固發展，兩國的戰略戰術合作以及支持在粉碎敵對勢力的軍事威脅和挑釁，強權和尊王的共同戰線上正在提升到新的更高階段。金正恩相信朝俄友好合作關係將會本住兩人2019年在海參崴會晤達成的協議精神，在各領域進一步加強發展，為實現兩國人民繁榮和福祉作出貢獻。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俄方準備好與美方就交換被扣押人士問題進行專業對話，並且採取具體行動，希望美方不要再搞政治陰謀和進行無謂的爭吵。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個月曾經說，美方已經向俄方提出實質提議，爭取俄方釋放涉嫌走私毒品的美國女子籃球運動員格林納，以及在俄羅斯被判間諜罪的海軍陸戰隊前隊員維蘭。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當時說，莫斯科準備好透過現有渠道與華盛頓討論交換囚犯問題，但是只會在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拜登同意的渠道框架之內討論有關議題。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名男子駕駛汽車在當地星期日清晨撞向國會大樓附近的路障，汽車之後起火，然後向天開槍。

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科创梦工厂。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也都成为越来越多港澳人士逐梦大湾区的起点了。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今日咧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啊。咁天晴啊，日间酷热啊，但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6%啊。 隔咗一排冇见，又嚟啦，就系呢个酷热天气警告。落咗一排雨之后又出翻， 应该都系一两日嘅啫。今次呢个酷热天气警告， 跟住又见一排， 跟住落雨噶啦， 跟住落雨噶啦。即系如果你话想把握好天气啊，或者夜晚黑睇下星星啊嗰啲咧，就呢两日好睇啦。如果唔系又落翻雨啦，系咪？ 今日同听日啦，如果要睇嘅话， 系啦。嗱，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就老是常出现啦。其实有一样嘢都系老是常出现嘅。今日咧，小弟咧驾驶翻嚟电台嘅过程入边，我见到两次同一样嘢。好驚，其實我每次喺路面上面見到我都好驚。 你唔好講呢啲啊， 係咩啊？ 咩農曆七月啊？我唔知你見到啲咩。 亂咁橫過馬路啊？ 唔係啊，橫過馬路我都唔中意噶啦。但係咧，有啲人咧，即係人咧有人性啊。除非你成日話哇啲僆仔冇性嘅咁樣。 動物啊， 係啦，動物乜嘢咧？老鼠啊！我咧喺经过花墟嗰度，旺角花墟卖花，即系雀仔街门口嗰个转弯位嗰度啊！一上转弯有只老鼠啦，经过，即系佢直情越过咗几部车，好似 Toy Story 入边。 我有阵时都有见过，喺高速公路都见过佢哋打横行噶。 好啦，嗱呢度一次啦，咁我都讲，唉， 老鼠唔使遵守交通规则。 系，我戥佢辛苦啊。 佢老鼠啫， 高速公路其实都好容易发生意外，系咪？ 佢老鼠啫，唔系老凤啊，唔系老凤唔需要遵守交通 规则。如果你揸车都见到嗰只老鼠，应该细极有个谱啊。 是啊，嗱呢度已经吓一次啦。 可能成只猫咁大只咧， 我真系见过， 真系啊， 只猫咁大， 系啊， 真系见过， 惊啊！ 咁咧，大概我自己一个成人成年男人嘅拳头咁大啦。咁，唉，我自己好惊老鼠，跟住都已经挫一挫啦。跟住翻到嚟广播道咧，一拍低架车咧，望出出边，阿小白叫我讲下天气嘅状况，有阵时都望下啲人咧，系咪喺度跑紧步啊？ 吓，你头先撞到啊？ 系啊， 你头先唔讲， 跟住广播道咧又有老鼠。 系啊， 我想讲咧，依家系点样咧？即系抗啲力量去晒抗疫嗰度，跟住冇人捉老鼠定点啊？ 而家咪话咩咯？ 系咯，你抗疫 清洁香港咯。 系啦，系啦，系啦。 其实抗疫嘅时候咧，同一时间亦都做好个清洁卫生，先抗到疫噶嘛。 冇可能系两样，即系你正常应该 应该平衡做嘅两样嘢。 系啦，正常嗱，大家干净咗啦，你会多咗啲漂白水倒落去沟渠啊，剩嗰啲啦。咁你啲老鼠 suppose 系生存唔到噶嘛？ 系啊，倒咗落去，所以佢哋未出嚟咯， 赶走咗佢出嚟，即系 喺街你未见到咯。 即系中哥个方向咧，就系话好似曱甴咁样，你一喷杀虫水咧， 佢咪 出嚟咯，系咪先？ 咁应该点咧？你觉得唔好喷？ 唔系咁呢样嘢咧，即系当然而家你睇都讲话都会好多唔同嘅部门。 我详细少少讲啦，嗱，负责咧带领呢个地区事项嘅统筹工作组，即系钟哥都好留意新闻啊吓，咁啊， 香港新市容啊， 系啦，呢个政务司副司长咧，咁啊，卓永兴啊宣布啦，本个月咧14号开始啊吓，咁啊即系今日开始啦， 寻日 开始啦，咁啊正式启动啦，嗱，我当佢寻日启动，未至于咁有成效，我希望佢快啲有成效。因为我真的见到依家啲街咧路面啦，嗱多老鼠是一件事，多咗曱甴又是另一件事。你可能会即系叫做逆向咁样讲话，哦佢哋生存能力高咯，有漂白水都生存到，有 Covid 都生存到。嗱呢啲说法都其实站不住阵脚嘅，好老实讲。不过 依家路面大家都係驾驶者，喺条路嘅垃圾係多咗好多嘅，呢个係真嘅，即係好多司机都係可能飲下杯冻柠茶，跟住两下就抌出去啦。 其实喺啲道路中间嗰啲花丛位呢，其实经常都会见到垃圾，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系啦，咁我嗱，其实政府咧都好啊，因为佢哋而家有663个卫生黑点啊嘛。咁嗰663个黑点咧，其实即系政府亦都讲过，就系话唔系话呢三个月做场 show， 之后咧就完咗件事就冇啦。其实佢哋系继续 keep 住咧，即系欢迎市民就提供翻啲新嘅黑点啊，因为可能政府未必睇漏眼咁样，咁要翻啲市民咧话翻俾政府听，咁你咪讲佢政府就继续咧去到打击呢啲叫做卫生嘅黑点咯。 呢、這个系公允啲讲嘅，即系当然咧好多唔同嘅部门都可系处理紧啲事咧， 系啊， 但系其实佢哋可以尽嘅力系五成嘅啫，另外嗰五成真系大家市民做啦，你冇可能话。即係正話，你哋都講啦，馬路啲垃圾邊度嚟嘅？揸車啲人抌出街， 其實係噶。 咁如果你唔抌出去，其實就冇垃圾噶。咁你冇可能話，喂，我抌出去自然有人執噶啦。咁呢個係即係調轉，即係將成件事扭曲咗嚟講噶嘛。第一件事係我哋唔好隨意 抌垃圾啦。 其實就乾淨好多噶。 其實呢一句咧，你小學一年級， 係啊， 定幼稚園二年級， 由細到大我哋都係聽㗎啦。 我真係拗曬頭，點解要喺大氣電波講一樣咁嘅嘢？即係等於叫你，即係簡單啲啊！天氣凍啊，最多件衫，呢個係温馨提示 OK 啊，但唔係勒令你去咁做嘛。嗱，路面多個垃圾，咁你正常路面咪多個老鼠曱甴咯，呢個係不爭嘅。咁當然即係有另一個適逢其會，就係因為過去嗰兩日咧多咗啲朋友仔可能喺路邊啊燒衣或者擺啲蘋果橙嗰啲出嚟咁樣，嗱我唔知道有冇影響啦，即係但係我真心係真係被嚇到啦，嗱我嚇到會發生咩事咧？我前邊突如其來有一隻好大，好似你哋頭先個貓咁大嘅老鼠，你會點啊？你會驚啦、得逼啦、扭太盤啦，咁咧阿 Didi 啊、Toby 咧，即係我哋交通組嘅同事咧，就多得。只老鼠唔少噶啦，即系你真系会酿成意外噶嘛。 系啊， 咁当然啦，你即系同警察哥哥去讲话，哇，前面叫只老鼠得逼，系一个原因。咁但系到最后都系要搞好多嘢噶啦嘛，系咪先？即系你要理偿啊，跟住话赔钱啊，或者你要撞亲啊，即系简单一只老鼠，你可能看似话，切咁佢走咗咪走咗啦，你使乜大惊小怪啊？晨早流流。咁當然我係即係超級驚老鼠嘅一個人啦、 我又睇唔出你真係驚老鼠。 驚唔驚？我其實覺得啲無端端會同埋好突如其來咧、你唔十幅嗱，你喺街市出現一隻老鼠，講得過啊？路面喎、 但係 花墟喎、花墟有咩食啊？嗰邊你明唔明啊？ 爛花 喺路面出現嘅叫做生物咧，其實除咗老鼠之外有好多嘅、你見過啲乜嘢？ 貓貓狗狗 嗱，貓啦， 係啊，狗 狗啦，老鼠啦， 系啊， 曱甴啦，都系生物啊。 蛇都有嘅有阵时， 蛇我又见过啦。 箭唔系箭，野猪， 野猪我见过啦。 系啊， 牛我见过啦。 系啊， 所以其实真系各色其色噶。 嗯， 反而咁多样嘢咧，有阵时即系尽量避啦。又或者如果系即系你话曱甴、老鼠冇人饲养嘅，你都防不胜防啊。 嗯， 有啲系有人饲养嘅，我先至觉得，喂，你系咪真系要睇一睇咧？我经常见到一个警方。譬如話喺一啲市區啊，咁通常啲路邊會泊咗啲車咁啊。咁我有一次試過喺灣仔，車罅就話唔好喺車罅走出嚟，唔好喺車罅走出嚟。有一次咧，我就係喺駛過一條路，路邊有啲車泊咗喺度，就喺兩架車中間條車罅，突然之間有一隻好大嘅狗走出嚟，砰砰砰砰砰砰砰，哇！咁我梗係停一停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我都要睇後邊有冇車噶嘛。走出嚟，跟住咧停一停，再諗住行嘅時候咧走咗啦。有个女人跟住走出嚟， 因为那个女人就是要追翻佢嗰只狗嘅嘢狗啦， 就系要追翻嗰只狗。 呢啲又系危险啊！ 哇，喂，大家你真系小心啲啊！即系你拖住，其实所以我成日都话你要有狗绳啊，咁拖住，又或者真系带住佢行，而唔系俾只狗喺市区里边横冲直撞。 嗱呢啲咧就系啲动物嘅嘢啦，咁啊，即系无论狗或者老鼠，即系啲狗啊可控啦，老鼠都系可控嘅，因为你睇翻咧，卫生部门咧。佢哋自己都承認嘅，一啲部門咧就分工不清晰咁樣咧，過往咧就未能夠做到呢個環境保護嘅標準，咁啊，即係希望啦，由14號開始咧就訂立呢個新嘅標準啦，咁啊，即係 呢個真係 條街就乾淨啲， 係要讚啦。其實佢嗰個663個衛生黑點咧，我即刻開嚟睇啊， 我都會發現到喺我屋企附近有一兩個嘅垃圾站咧，係即係一直衛生都未如理想。 你嗰度 真係有啊， 遊客區， 可能依家 再差啲，即係你嗰邊會唔會啊？ 我見到有啲就未去到遊客區嘅，咁因為真係可能個垃圾房咧已經應付唔到越嚟越多居民新搬入嚟嘅居民就一齊住，咁入垃圾就一定有啦，係咪先？咁咪啲人抌曬去個垃圾房嗰個垃圾桶入邊，但都會即係抌到出曬嚟咁樣，咁因為即係入邊都爆曬，咁咪變成咗其中一個衛生黑點咯。 因為依家咧要棄置嗰啲大型嘅廢物啦，或者傢俬咧，就要去相對應小白頭先講嗰啲地方啦，即係啲垃圾收集站啊，或者可以棄置大型即係垃圾嘅一啲地方。 電器都唔係亂咁抌㗎， 嗯， 係啊，電器啊或者大型傢俬啊，譬如我自己有諗住抌一啲嘅傢俬嘅時候，我都特登咧即係揸車去即係望翻政府咯，佢有啲點咧， 三電一路啊收翻。 系啦，咁啊收嗰一类型嘅家私嘅，咁你去到嗰度，咁就会有人同你去到处理，咁啊真系好好多咯。咁其实我哋细个就有垃圾虫啊，而家都有清洁龙啊，咁多年以嚟都系希望大家做好个公德心。 我以为你讲个王晶上开嘅新戏，当垃圾虫遇上清洁 龙啊， 系咩？真系有部咁嘅戏噶？当年 呢啲似系王晶开嘅戏嘅戏， 睇嚟真系要啊清洁龙啊得啊， 系啊 出嚟同我哋咧 帮帮手， 讲翻声先得啊。 接通我吗？认识到吗？我的线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的路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挣钱票，总算计探测到了，前路将新星等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好感染他。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挣钱票，大动物捕捉到了，全来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当声音切合路程，放假已不易事，差点不够用，但我未会习惯他投资。追赶一切的旅程，习惯不插股，是我不够好，就将心恶制止。这过程攻击这夜，每天算是想努力改掉潜，让我心前讲说话清晰点，动作心跳电，这个验出到只会再展示。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的线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证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物捕捉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be like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ish me,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应该可以是最美，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投资，不可改变坏事情，少少可制止，热量方面至少为个副职事。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的线充斥过它，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它，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挣钱票，总算计探测到了，前路将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挣摇摇，火星轨迹已擦了，从未稀的新鲜感占据你的一切。 Oh. 支持严明熙的作品啊，严啊，哇！今日咧真系俾嗰两只老鼠吓亲啊 ，Barbie， 可 唔 可以有啲安全啲嘅题目同我讲翻啊？即系手都震埋。 我跟住讲呢个题目咧，都唔系相当之安全啊，因为咧，其实咧，我早几日咧，即系喺呢个社交媒体上面咧，见到好多人都疯传呢一单新闻啦、但我就唔知道到底即系确实咧，大家对于呢一件事嘅睇法系点啦。嗱，大家知道咧，每一个地方即系可以去执行一啲嘅公务啦，或者系一啲职务嘅情况都唔一样。咁见到咧就系话咧有个网红咧，即系都唔系我哋依一个地方噶啦，即系就喺孟加拉啦，就系话咧，因为佢唱歌成日都走音，同埋太难听嘅关系咧，于是乎咧就被拘捕，然之后咧。系啊，然后就要佢咧签咗呢个保证书，就承诺以后都唔准唱歌，咁先放翻佢出嚟。 嗱，我哋直播室入面咧，我同小白咧有阵时都系滥竽充数去唱歌啦， 唔系嘅， 因为电台啲大合唱旧时嗰啲《太阳计划》主题曲咧。都要唱几嘴噶嘛，系咪 我承认我系五音不全嘅。 系啦， 系啊， 但系 我都比阿 Albert 笑我唱歌难听啊。 系 Albert 话你就正常， 就正常 啦。 Albert 太 劲 啦，即系 C 朗话你唔识踢波，你抵啦，小白。 所以呢个唔可以攞嚟做个标准。 你呢、這个，你讲咗几次噶啦 ？C 朗话你，即系话你踢波唔好，简直系塞钱入你袋啊！ 冇 错 啦，其实佢就系教你可以点样进步啦嘛。 我细个咧都参加好多唱歌比赛嘅，但系而家咧见到啲叫做。參加嗰啲星夢傳奇啊，或者嗰啲即係唱歌嗰啲全民造星啊，啊啲男仔女仔唱得咁好咧，自己都唔敢攞出嚟講。 我覺得而家其實新一代咧，即係對於音樂啦，或者對於唱歌啦，甚至乎創作咧，係真係好過我哋而家呢一代嘅。 係啊， 即係我自問我嗰一代咧，其實都唔係話好多人係好勁或者好有天分啦。當然都有啲朋友係嘅，即係叫而家相識於微時啦，而家都叫做喺即係 OK 噶啦，幾好啦 咁樣。即係識於微時，皇上軒仔 咁樣。我会觉得我哋嗰一代咧，始终好似系少啲嘅。而家嗰一代咧，真系好似个个咧都话，哇！细细个开始学唱歌啦，或者学好多嘅音乐啦，咁所以去到而家十七八岁已经系哇好劲啦， 觉 得数已经好。 而家好多人唱歌其实都好好听， 系啊， 好嘢， 好似真系天生识唱歌咁。 旧时咧，我哋嗱唱歌比赛咧，我就玩一两次，反而咧人大咗做好多嗰啲唱歌比赛嗰啲司仪啊，嗰啲叫做参加者咧，有阵时踢力好好嗰啲啊，即系技巧好高超嘅咧，下边啲评判咧就会问啦，即系。譬如话啊，四号参赛者白元豪啊，点解你唱得咁好啊？其实个个咧都会讲话啊，因为平时咧有跟老师学唱歌。 嗯， 你十个参赛者咧，有九个都系跟人学唱歌。我哋成长咧。都系跟老师学唱歌，咩老师呢？ 音乐老师 唱咩呢？龙的传人啊， 书生子空妈妈， 红河谷啊， 系啊系啊，我哋 成日 都系唱呢啲， 类似嗰啲咁嘅歌曲，跟住就冇啦，冇学过啦，咁所以即系专业嘅唱歌训练都应该系必须，所以咧呢个咧孟加拉嘅朋友咧。报翻个名可唔可以解禁啊？ 其实咧，嗱，佢即系而家咧，已经系叫拗紧噶啦。咁啊，到底最屘点样处理咧，就唔知道啦。咁但系我就想话咧，其实咧，即系嗱，喺网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频道啦。咁佢呢一个网红咧，本身就真系以佢自己呢一个唱歌走音同埋咧，即系 作为卖点啊。 冇错，因为咧佢本身咧系会用一啲好多唔同嘅造型咧，好似拍 MV 咁样嘅。咁佢真系有晒故事性啦。然后就唱翻人哋嗰啲歌曲，嗱佢系用一个原版嘅歌曲去唱嘅，咁、但系咧，大家就觉得佢啲造型好搞笑啦，同埋觉得佢哇喺唱到咁五音不全嘅好特别，都几引人发笑啊咁样，咁所以呢一个系佢本身嘅卖点嚟嘅、 哦， 我谂佢谂都冇谂过咧，自己建立一个咧想带嚟人哋娱乐嘅一个频道咧，会变成咗，哎哟，俾人拉咗八个钟头咁样， 咁、应该放翻出嚟嘅，如果本意系 OK 嘅，咁、即系不过有阵时都系噶，即系你唱歌太大声咧，都会嘈亲。 噪音问题啊！ 我记得咧，去一个朋友屋企咧，佢真系俾人投诉啊，因为咧佢咧好中意唱卡拉 OK 嘅，咁其实就唔关咧。唱得难听时，佢都 OK 嘅，因为都系圈中人嚟嘅。但系真系即系十一点零钟咧，有警察哥哥就揿钟。 哦， 蒙生啊，唔好唱得咁大声啊！隔篱投诉，我都知道你好想唱，即系好 nice 嘅，好礼貌嘅咁样。 其实系咁，你有阵时即系嗰啲时间，你就唔好再，除非你有隔音房。 夜啦嘛。 不过咧，我估你两个都试过唱 K， 特别系 Barbie 啦咁样。有阵时唱歌咧。 快乐不知时日过。 哦，系啊，你唔知道啊。 你做 DJ 就话成日坑住四分钟一只歌，四分二十秒一只歌，堆到十五六只歌啊，大概 around 一个钟啫。即系小白你做朝头早或者做 music show，Barbie 你都系啦。 系啊，要计时间。 你街外人唔系噶嘛，即系可能你唱嗰啲串烧歌，嗰阵时古巨基同埋容祖儿咪有啲串烧歌嘅， 系 一唱就十。七分钟、十六分钟， 系啊，劲歌金曲都十几分钟啦。 所以我哋嗰阵时系噶，好中意咧卡拉 OK 咧，临完之前咧，你 feel 到佢差唔多 cut 你机嘅时候咧，你就要点多一首呢一啲咁长嘅串烧歌，就希望可以唱多个几分钟。 系啊，不过咧，即系唱得好听 OK 啊。有阵时卡拉 OK 咧，有阵时都会有啲咪霸咧，唱得好难听。佢难听到咧，我想走啊！因为你成班朋友咧，十个八个人咧，咁你有一两个实会唱歌难听噶嘛？你点样忍耐唱歌难听嗰啲朋友唱过一两只歌咧？咁样嗱，小白我唔系话你，我估你难听极咧， 我系唱 歌难听极咧都唔够。我真心讲嗰啲难听，真系五音不全咁样。但系佢哋又要争住个麦要唱， 自己唔觉啊，好多时系。 咁你会点咧？嗱，你对音乐都有一种追求噶嘛 ，Barbie？ 我想话咧，我有个习惯噶。我去卡拉 OK 嘅時候咧，我好中意行人哋嗰啲走廊咧，走去逐間房聽嗰啲人唱歌，係好有趣或者特別好聽。 行過出去攞嘢食嘅時候嘅， 或者去洗手間嘅時候咯， 聽曬咁多間房啲人啲唱功㗎啦。 係啊，我會企喺度聽嘅，跟住之後 係咩？ 係啊，跟住會好好奇，等下嗰個人出嚟聽咩樣先。 咁有冇等到？有陣時有 好多時都等到㗎， 好靚仔、好靚女 嘅。通常我覺得唱歌好聽嗰啲咧，都未必真係咁突出嘅，係啦。跟住通常好靚仔、好靚女嗰啲咧，又未必。唱得咁好听 我反而记得旧时咧，如果唱嗰啲乱 K 啊，即系唱晏昼 K 咧，就好多哥哥姐姐就练粤曲嘅，即系好多即系帝女花啊，好多凤国恩仇未了情 咁样， 未了情定未了缘，我成日捞乱咗，我都真系唔知道。咁但系咧就听到佢哋唱粤曲咯，练晒歌咁样好开心噶。咁希望即系疫情进一步退却啊。咁始终即系老实讲一句，其实唱卡拉 OK 真系高危嘅， 系啊系啊， 你好难。即系我深信大家未必会戴住口罩唱 K 咯， 或者会跣落嚟咯个口罩唱唱下都。 即系佢哋都好好嘅，不断消毒啊，又换咪套嘅。咁但系即系始终都系 密封嘅环境。 你净系见到其实卡拉 OK 嘅生意系点样？即系大家明白，大家对呢个玩意啊，嗰个嘅警戒性几高啊？ 咁啊，希望疫情进一步退却啦。同大家睇埋天气啦，依家咧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6%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确实的起火原因仍然需要调查，警方初步调查认为估计和短路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袖金正恩表示，两国将会共同努力继续扩大全面和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北韩解放日收到普京的贺电，普京说两国扩大双边关系完全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将会为加强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作出贡献。金正恩亦都向普京发贺电，指两国在抗日战争年代建立的朝俄友谊不断巩固发展，两国的战略战术合作以及支持在粉碎敌对势力的军事威胁和挑衅、强权和专横的共同战线上正在提升到新的更高阶段。金正恩相信朝俄友好合作关系将会本住两人2019年在海参崴会晤达成的协议精神，在各领域进一步加强发展，为实现两国人民繁荣和福祉作出贡献。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690点，升1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33.39，瑞士法郎0.942，加元1.279，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2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49美元，卖出1799.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都系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红桥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你懂得叫小盐小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啲钻石啊，几千万噶。 珠宝盗窃案，疑犯是怎样犯案的呢？ 班贼应该仲在大厦未走出去，遇到可疑人士捉咗先。 收到，收到。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这个是死活题，睇落当然险象环生，但系都有可能系绝处逢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着校服最冇违和感嘅歌手一定系佢。 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无需孤单过。 平时都是穿着校服翻学的上周，今次 MV 配合歌曲 BFF 入面的纯真友谊，都是以校服示人的。他说虽然没有上次歌曲的造型那么华丽，但是就是最舒服和最真实的自己。作曲林奕匡，填词阿木，编曲黄少铭，监制 Edward Chang， 咳新风黄少铭。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姚卓菲 BFF。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李一桐今次饰演性格爽朗的军官艾千雪，歌声外柔内刚，是公认的军花，同埋最年轻的电子资讯通讯工程师。佢同燕破岳从互相睇唔顺眼到互相欣赏，究竟两个人最后有咩发展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幸运红》， 做到医生特价俾你啊！历史性中西医合作啊！ 真系嘅，咁你今日冇瞓啊？我睇住你，你唔可以瞓觉啊！ 得啦， 嚟紧一集《幸运红》，真爱与理想的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连 Hong Kong 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尽力之线，尽力最真，神话。 财经第一线。 九点十一分 ，sorry 啊吓，八点十一分，我以为就即将开始添， 系啊，紧张开咗市， 紧张。咁八点十一分咧，请嚟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今日咧就讲下啦，咁啊上个礼拜啦，咁啊港股咧持续都系低成交啊吓，咁啊有分析就指啦，投资者咧观望今个礼拜出炉嘅多项内地嘅政策数据，同埋咧重磅股嘅业绩，咁啊港交所啊或者咧呢个腾讯咧都会出业绩啦。嗱，业绩一阵先讲，宏观嘅大市走向见到咧，上个礼拜五美股咧 ADR 咧都有得升嘅，咁啊港股方面交俾 Kenny 波你分析下啦，前景如何啊？唔该晒你，嗯。 好啊，咁其實美股其實唔錯嘅，講真就基本上就已經係消除咗好多就係通脹啊，或者係加息上面一啲陰影嘅。咁反而調翻轉港股啊，真係好似冇乜料到咁樣，即係喺度兩萬點呢啲上上落落啦。但係成交方面咧都係比較係偏低少少啦。咁我諗就即係始終香港方面咧個港股就多啲嘅不明朗因素嘅，咁包括當然佢亦都會受到美國方面咧嗰個係貨幣政策因素所影響啦。咁第二就係內地啦，咁實際上內地經濟真係放慢啊嘛，咁同埋內地方面咧都有唔少嘅隱憂嘅，包括你個房地產市場方面嘅問題啦。咁即係房地產市場方面嗰、那個嗰個又唔好話爆破啦，但係嗰個危機上面有講嘅話咧，其實都會影響咗到嗰個係金融體系啦、經濟啦、內需啊、消費啊。咁而家要睇下其實內地方面點樣將佢拆解啦，點樣將呢啲問題咧就逐一解決啦。咁所以就香港市場方面咧都係觀望嘅情緒方面比較濃厚啲。咁可能都係好似你頭先講啦，就而家個焦點都係睇翻個別啲大藍籌業績，就個別股份去睇咯。 咁真係要睇下宏觀嘅世界都有啲新嘅項目咧改變緊啊，小朋 友。係啊 ，Kenny 其實都見到咧，即係而家中美嗰個嘅矛盾啊，或者大家嗰個意見咧，都開始有令到國際上面咧幾多人關心啊。咁喺經濟方面嘅影響咧，都會見到一啲咧就係關於全球嘅退潮喎，咁啊退化潮呢一個全球化嘅退潮咧，咁啊有好多大户啊嚇，咁啊亦都咧紛紛就打算咧係咪即係離開呢一個嘅美股咧咁樣。咁呢個嘅退市嘅情況咧，其實對整個嘅局勢，甚至乎國際嘅經濟動盪方面咧，會唔會有好大影響？ 係啊，有五間國企啊喺美股嗰度 plan 緊退市啦。咁啊，點睇啊 ，Kenny 對呢個情況？ 嗱，其實就一路呢個中美博弈方面咧，其實都係即係持續係基本上就冇乜點樣緩和過嘅，反而咧就係一路持續性咧都係繼續係白熱化嘅。咁其實就其中一樣嘢，金融政策咧都係一個大家個鬥爭嘅舞台啦。咁所以變咗你睇翻，其實就係本身咧就美國譬如證交所方面啦，之前都有好多即係會計審計上面嗰個係標準啦、要求啦，就係令到可能好多中概股方面咧就係有一個要除牌嘅危機。咁其實咁啊，內地方面都唔會坐以待斃噶嘛。咁就既然話你用呢個嚟到係一個藉口嚟到要挟我嘅話咧，我不如自己去退市啦，係咪？所以變咗你見到好似都有唔少公司方面咧都計劃好似阿里巴巴咁樣啦，就翻嚟香港咧就做一個主要嘅上市地咯。咁如果係主要上市地之嘅話咧，咁就變咗佢就兩手準備啦，即係進可攻退可守啦。萬一如果你話真係將我喺美國股市除牌嘅，咁我都有另一個主要嘅上市地維持翻個股份嘅流通啊嘛。咁所以變咗我諗喺個即係中美博弈嘅其中一個金融政策之下，大家個對應嘅情況喺度咯。咁但係就始終都係啦，即係過往嚟講全球化嘅話咧，咁其實對雙方都係有利嘅，因為無論喺貿易啊或者金融啊經濟上面嘅話咧，都係有利嘅。咁如果你而家全球化方面咧，就慢慢我哋所謂decoupling 啦，即係慢慢係嗰個脱離嘅話咧，咁其實就未必係一個好事啦嚇。咁其實就算你話自己翻去香港上市或者係 即係呢個係唔覺冇咗啲中概股，或者美國冇咗一個好好廉價嘅生產基地嘅話咧，咁其實對雙方嘅經濟都有個影響喺度咯。 嗯，咁呢個影響可能即係我哋都要望一望啊，到底以後嗰個影響會有幾深遠？但係頭先阿 Kenny 都話到，譬如阿里巴巴都有啲自己嘅打算啦，甚至乎咧就係越嚟越多呢一類型嘅叫做退潮嘅時候啦。咁啊，到底對香港嗰個嘅叫做股市係咪個前景好咧？定還是佢退潮嘅？其實佢哋都係翻內地嘅上海啊、深圳啊，會唔會選擇香港咁樣咧？ 我估都係香港為主要嘅上市地址嚟嘅，始終內地方面咧就唔係面向呢個世界啊嘛，即係始終香港方面啦，就嗰、那個戰略性地位方面咧都係比較重要，因為香港係一個真係國際嘅金融中心啊，有好多嘅境外嘅投資者方面啊，資金方面咧仍然喺香港做投資啊嘛，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係喺美國真係退市嘅話咧，咁如果又想同呢個國際金融市場係繼續接軌嘅話咧，一定係揀香港為主嘅。咁、雖然咧內地可能集資嘅能力啊或者規模方面咧，就可能而家比香港會更加大啦。咁但係就始終投資者方面咧，都係集中翻一啲係境外嘅投資者為主啦。咁同埋始終內地方面咧，係有一個資本帳嘅管制啊嘛。咁你喺內地集咗嘅資金方面咧，係出去境外投資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掣肘喺度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就比較係即係主流啲嘅。 咁可能有利咧，港交所嘅表現都未定， 可以從中獲利喎，有機會。 係啦，咁希望做 得會有幫助，因為點解咧？嗱，香港點解會有一個戰略性地位咧？就係話除咗面向國際投資者之外啦，咁香港有互聯互通啊嘛。咁如果香嗰啲大型企業方面咧，翻翻嚟香港上市，好似阿里巴巴咁樣啦，咁如果成為一個主要嘅上市地嘅話咧，咁就可以令到即係滬深港通嘅資金都可以投資得到呢個係股份啦。咁就既可面向國際投資者，又可吸納咗內地嘅投資者，透過滬深港通嚟到去即係投資批股份。咁所以都會預計到咧，就係港股嗰個無論市值啦，或者深度方面咧，都會有所提升嘅。 咁所以即係投資者又可以了解翻啦。嗱，今個禮拜咧就係業績高峰期啦。頭先咧開呢個環節嘅時候咧，都揭示咗啦，就係話騰訊咧、港交所啦、網易啦、小米咧都會啊喺呢個禮拜出業績啦。咁啊 ，Kenny 好好啊，今日禮拜一，咁啊二三咧都有 Kenny 陪住我哋做晨光第一線啦。Kenny 嗱，通常啦，即係我哋做咗咁耐節目啊，我哋大話做咗四五年夾咗，咁啊呢個騰訊有陣時咧都會春光鴨，即係叫做出業績之前咧，都會升一陣啊，都會有啲聰明錢走入去。預計今次騰訊嘅業績會唔會有望好轉咧？特別係望住上個禮拜阿里份業績，其實個阿里雲做得幾好喎、啊。咁啊，唔知騰訊嘅手遊啦，定還是雲業務有冇機會令到咧騰訊嘅股價咧攀回一成咧 ？Kenny， 嗱，騰訊就窄細啲啦，因為咧，騰訊方面咧，主要就係佢個核心業務就係手遊嘛。咁但係手遊方面咧，你見到連續幾次 冇去粉啊，批版號， 都冇去粉啊嘛。咁所以變咗就個政策面嘅陰影，其實嘅仍然都係困擾住騰訊，係比較係大啲嘅。咁同埋你睇翻嗰個騰訊就嗰啲手遊嘅政策改咗之後嘅話咧，一定會影響到一啲係玩家嘅使用量，尤其是未成年玩家啦。咁所以其實都預計得到騰訊方面咧都有一個係放慢，即係增長放慢嘅問題嘅。咁所以佢個股價下跌嘅話咧，其實都係有反映得到呢啲因素喺度嘅。咁反而調翻轉咧，你嗰、那個阿里巴巴啊嗰啲嘅話咧，其實佢哋個核心嗰啲即係消費嗰啲電商啦，同埋第二頭先講阿里雲嗰啲話咧，反而就係冇太大嘅問題，因為佢即係佢大圍嘅事啊嘛，電商嘅問題。但係手遊上面嘅話咧，就比較針對性啲嘅，咁所以形成咗咧就預計啦嚇。第二季咧，今年嘅第二季方面咧，整體嗰個騰訊嘅 top line 咧，都有一個單位數字嘅下跌嘅。咁而由於嗰個手遊方面受到影響啦，就連帶其他，譬如好似線上廣告方面咧，個收入咧都預計會跌兩成以上嘅。咁而係線上遊戲方面嘅收入咧，就大概會跌即係差唔多2-3% 度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嘅話咧，騰訊嗰份業績咧，top line 同埋 bottom line 都係跌嘅。 係咁，所以散户就有心理準備啦嚇。咁究竟點去操作咧股份？咁大家做多啲功課或者咁多謝曬 Kenny。咁我哋聽日再同你傾偈啦。唔該曬，拜拜， 拜拜 Kenny。 医管局儿科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席苏景桓医生 睇翻打呢啲小朋友嗰啲数据啦，其实最主要咧都系针口嘅地方会痛啦，可能有少少轻微嘅发烧啦，罕见啲，例如打完针之后咧严重嘅敏感反应啦，打完针之后咧，其实我哋都会观察佢一段时间，然后先俾佢走，咁家长应该都好担心啦，都知道咧打咗针嗰个益处咧，绝对系好过个副作用。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嘅发展。 盘点25年，今集请嚟立法会议员何君尧。 大湾区9+2，香港一早已经融入咗，点样进一步同埋去实践呢？一定系交通方面。 香港惠州社团联合总会荣誉会长杨芬， 我哋香港人最大嘅问题就是住屋，所以惠州咧啱啱能够填补咗呢个空缺。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同芭比同埋同小白咧讲下，回顾下呢个美食博览啦。嗱，我唔知两位嘅拍档啦，即系有冇去美食博览嘅一啲经验，或者美食展 嘅经验？我真系零 经 验，我想 讲， 系啊，因为我对于咧美食同埋咧出外试食咧系冇乜兴趣嘅。 今年咧其实我就冇去嘅，但系其实即系之前嘅时候啦，特别系疫情之前咧，我都几中意去嘅，因为你一去嘅时候咧，其实。都是那句啦，你一入到入去個展覽場地附近呢你已經聞到好香啊，即係你好難抗拒自己唔行入去啊，你咁香，跟住好啦，跟住你入場費又唔係貴，係咪先？ 10-20蚊。 係咯，咁你入到入去嘅時候呢，其實亦都好容易見到有幾多嘅攤檔呢係做緊啲平價貨品嘅推銷嘅。咁你有陣時就算細細見試食試食，其實你走勻個場或者走兩圈，其實都已經呢即係食咗個午餐㗎啦。 好啦，嗱，我舉手問下兩位拍檔，即係人生入邊咧最中意黏下黏下試食，即係細路哥同大人啦。你會係啲乜嘢咧？即係通常嗱，即係當依家去到美食博覽嗱，其實咧今日就會閉幕啊，今日就會閉幕啊。咁你譬如話入到去嗱，今年冇得試食啦，但係過往我哋譬如去好多日式嘅超市有得試食噶嘛。咁同埋咧呢啲美食節啊、美食博覽啊、冬日嘉年華全部都有得試食咁。你哋會試啲乜嘢咧？ 我咧我係真係乜都試嘅。我講真嘅，因為你入到入去嘅時候咧，我咪直頭當我好似去法國餐咁咯。法國餐樣樣嘢細細件。咁但系又食得耐，咁我又可以慢慢行。你谂下入去嘅时候咧，之前如果你有得试食嘅话咧，咁你咪由呢、這、一个可能佢前菜都有啦。佢无论可能就系讲紧sell 紧啲八爪鱼仔又好咩。 你会排翻个顺序噶，即系你会特登走去搵翻前菜，食到主菜， 我真系当喂识玩嘅系咁玩啦。你当自己食一餐法国餐。 喂，咁你真系太识玩啦，即系可能你最后仲会有 搵埋 dessert 嗰个咯。 系啦，或者有两粒菩提子就 系 嗰个 水果。 系啦，香。印咁样埋尾咁样， 系啊！如果有啊，梗系最好啦。不过佢又唔系话即系样样都有啲试食嘅，咁但系有啲试食嗰啲咧，你都会去睇一睇。咁同埋有阵时就翻之前啦，咁就翻个 schedule， 佢啲会话期间限定嘅试食时间嘅，即系例如下昼3-4嘅咁。咁你咪就翻時間嗰個鐘數咧，就去嗰個嘅攤檔。 咁你真係好有部署喎。 係啊，其實你入咗入去咧，即係你真係當前菜開始食，跟住你一定有啲地方係賣湯水噶嘛。咁嗰啲湯係長期煲住。 哇！你真係太識玩。 老實講，長期煲住嗰啲湯咧，一定好飲。 老火湯。 小白呢個咧，我自己啊，我杯茶，我杯湯啊，直情係，因為咧我就成日俾嗰啲響螺湯咧， 係啦， 同埋 好香啊，好香。 猴頭菇咧，呢兩樣咧係我人到咗中年咧。極度愛啊！即係聞到嗰陣味咧，哇香得好緊要！ 你應該行過去咧，同啲阿姐講喂。不如你个螺都好似好食喎，我试埋得唔得啊？ 唔系嘅，佢会俾嗰啲俾你好似化验嗰啲杯仔， 系啦， 好细个。 咁佢咪剪啲俾你咯？ 我 会噶， 会少少地啦，因为嗰啲叫做 人情味好浓噶嗰度， 浓 过啲汤啊。 但系咧，你要同嗰啲姐姐讲咧，你冇话啊，可唔可以俾啲汤渣我啊？咁样渣呢个字咧贬低咗啊，本身汤嘅价值。我攞深融海味，攞啲咁靓嘅叫做螺头俾你煲汤，你话渣 应该叫咩呢？叫汤料 啊， 系啦， 好嘢，好嘢，好嘢， 剪翻啲料头。俾我试下姐姐咁，咁佢可能就会啊好啦，见你个四眼仔几得意咁啊，俾啲嘢你食， 有礼貌嘅后生仔咁。 会噶，咁所以你咪话咯，嗱你汤都饮埋啦，仲试咗几款添咁样。其实你 OK 嘅话，你同佢讲可唔可以大杯啲啊，试多几次啊咁样。 啤酒啊，你汤啤酒 我如果有得试食，我真系谂住咁样玩噶嘛。跟住你咪到开始到主菜咯，咁你主菜入面都有好多噶嘛，系咪先？佢通常最多系咩咧？佢会譬如煎下虾啦，煎下带子啦，同埋会整下啲牛扒， 一口牛啊， 系啦，一口牛好多噶， 支牙签 系啦，同埋佢实在有好多唔同款式嘅香肠嘅，咁啊可能 呢啲都系啊， 系啦，咁啊有啲可能即食嘅肠，其实嗰个分门别类都好广泛，嗰啲咧容易 handle 嘛，即系你谂下喺个会场入边，佢最容易 handle 其实都系呢啲食物 嚟嘅， 咁如果你话带埋小朋友去嘅话，其实都系一人一嚿咁啊，拎住牙签佢一定问你噶，有冇细路仔啊？你老婆喺咩度啊？又攞俾你咯， 十个老婆，十个细路仔，讲笑啫， 全场都系我老婆， 全场都系我老婆， 煎多啲， 古天乐咁样，睇我套新戏嘅都系我老婆啊， 好啊，好啊， 支持阿古老板啊，阿 Barbie 你咧， 我咧中意试饮噶，我发觉咧，如果我去亲啲超市咧，我冇去过美食博览或者嘉年华啦，我去亲都系中意试饮一啲咧，譬如感觉上系好新嘅出品，例如咧之前有试过坊间推出香港咧，即系入口咗一啲可能日本嘅苹果醋啊，或者啲果醋啦，我就会试饮嗰啲啦，因为人哋冲都系特别好味噶，佢会识得校翻个水啦、冰啦同埋醋嘅份量，系啊，即系你呢啲咧自己喺屋企咧自己搞唔掂噶嘛，同埋好中意咧即系试佢啲牛奶咯，系啊，牛奶系另外一样嘢 OK 我自己有啲奶敏感啊，依家人老咗咧。即系惊搞肚啊！细个我饮好多噶奶，但系依几年咧少咗饮咧，就直情好似咧一饮咧就要去排便咁样，搞唔掂啊！你知我哋呢四个钟喺个岗位嗰度准准时时攞攞嚟，即系之后先饮。不过咧苹果醋咧都好健康。头先阿 Barbie 讲呢个苹果醋咧，都咧无独有偶，就系今年咧美食博览其中一啲主题物品嚟。因为咧内地咧未有嗰个乜乜一号嘅，我估你哋一定有听过噶啦。有阵时去食饭嘅时候。如果在内地就会啊你喝不喝酒啊不喝酒就喝嘟嘟嘟嘟啦咁其实都是一啲醋嚟嘅咁样。咁就无独有偶就同 Barbie 讲过一样即比较健康少少或者抗氧化咁样。另一个呢今年啊美食博览啊大热大卖嘅 item, 你估系啲乜嘢韩国嘢嚟嘅。你同我都同埋 Barbie, 同埋中哥一起食过嘅。 哦 是 会唔会系嗰个 人心鸡啊 人心鸡唔系。啊 铁板烧。 系啦，铁板烧近似啦，铁板烧都会附送嘅，就系嗰个酱油蟹啊。 哦， 酱油蟹咧成为咗今年咧呢个最大 平嘅酱油蟹。 你知唔知原来咧酱油蟹咧依家香港有个花名啊？ 叫咩啊？ 叫咩咧？ 叫咩咧？ 叫白饭神偷， 因为会捞饭食啊嘛。 你咸蛋都可以捞饭啦，咁咸蛋系咪白饭神偷啊？你中意食嗰啲明太子 都 可以捞饭， 明太子真系噶，又系 腐乳啊， 都系腐乳 都 系啊， 我真系一打开报纸。白饭神偷 是咩嚟咧？ 酱油蟹 咩料子啊？真系哦，原来這個呢个咧就系酱油蟹咁样。喂，平均咧每人用600蚊去买斋买酱油蟹啊！這個呢个咧韩式嘅铺头咧大热大卖啊！佢话咧真系冇蟹货， 系啊， 即系同报纸讲冇蟹货，冇蟹货嘅意思系清晒， 清晒啊！ 已经俾人清晒啲酱油蟹，即系令人哋咧即系感觉到哇！原来大家呢啲寒风都系紧要嘅，同埋一啲。肉丸咯，贡丸咧都系卖得销情几好嘅，咁啊，报章又问到啦，喂，嚟到最后一日会唔会大劈价咁样？咁梗系会 啦，咁 攞走啲贡丸， 系啊， 一包包好似圣诞老人咁样抬翻。 之前啊买三送一啦，今日可能买二都送一啦， 系啊， 咁啊，所以即系心机旁边你咧，有时间又可以行下呢啲啦，咁啊，都系嗰句啦，有消费券啦，咁啊，推动下经济，咁啊，促进下个消费啦，都系好事嚟嘅。 搵啲心头好啊， 好，转个头继续晨光大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入境处表示，留意到近日网上流传一啲虚假消息同图片，俄称以永久离港为由取回强积金嘅人士，会获得一个由积金局发出嘅香港政府公函信封，要求有关人士喺离境时需要按信封面印章指示，将信封交俾入境处职员。入境处严正指出，从未与积金局作出有关安排，有关消息毫无根据，纯属谣言。图片所示左上角印有强积金宣传语句的信封，为政府物流服务处为政府各部门统一印制的政府公用信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方准备好与美方就交换被扣押人士问题进行专业对话，并且采取具体行动，希望美方不要再搞政治阴谋和进行无谓的争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曾经说，美方已经向俄方提出实质提议，争取俄方释放涉嫌走私毒品的美国女子篮球运动员格林纳，以及在俄罗斯被判间谍罪的海军陆战队前队员卫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时说，莫斯科准备好透过现有渠道与华盛顿讨论交换囚犯问题，但是只会在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同意的渠道框架之内讨论有关议题。阿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一个批发市场发生严重爆炸，引发大火。埃里温市政府表示，事故至今造成三人死亡、60人受伤，目前仍然有27人失踪。爆炸发生在当地星期日，埃里温的苏尔马鲁批发市场传出多响爆炸声，民众争相逃离。埃里温市长说，批发市场内有地方存放烟花，是最先发生爆炸的位置，但暂时未知爆炸原因。紧急情况部表示，救援工作在夜间持续进行，现场安装照明设备协助，现场火势总体已经被扑灭，风力渐强形成一定的风险，但估计再发生爆炸的可能性不大。这个批发市场去年因为几十项消防安全违规行为被罚款。厄瓜多尔西南部港口城市瓜亚基尔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发生爆炸事故，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爆炸亦都导致8栋房屋和2架汽车损毁。厄瓜多尔内政部长说，与贩毒有关的犯罪组织使用爆炸品进行袭击，认为是对国家宣战。他呼吁民众团结应对犯罪组织，否则社会将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711点，升1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33.12，瑞士法郎0.942，加元1.27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2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27美元，卖出180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1-2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啦，咁影响到而家新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龙尾喺圣贤中学对出。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新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出。喺新界区较早前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富健花园嘅。 就是屯門的龍富路迴旋處交通意外清理好，但是現在仍然影響到龍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著迴旋處一段就車多，龍尾就在富健花園對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二》 系疯狂嗰个风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南美、南非、克斯曼尼亚等地，亲自上山下海采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10:30，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则佢哋已经宣布咗休团啊，但系佢哋嘅新歌仍都系一首接一首啊！今次更加火拍著名音乐人 Benny Blanco 同埋 rapper Snoop Dogg， 嚟自韩国嘅 BTS。 You right here by my side. Oh, yeah. And I can't let you just walk away. If I ain't with you, I'm not okay. If you want my love, yeah. Come a little bit closer. Don't make me. 绝对是一首上乘的流行作品， BTS 加上 Benny Blanco 和 Snoop Dogg Bad Decision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睇电视其实除了看一些你喜欢的节目之外，看得最多的就是广告啦。 系、 你中唔中意睇广告嘅先？ 中意中意中意。 你真系中意睇广告？ 我真系，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咧，好多广告咧有追韩城啊，包括当年嘅四大电信公司啦，四大天王有唔同嘅广告咧，以前 每人争一个啲咁 样。啲广告歌咧，当年都好深入民心嘅，我记得系啊。 我嗱即系都坦白讲，我自己就中意睇日本嘅广告多啲。因为他们那种叫做偶像效应呢很强，还有因为他们那些广告的颜色呢 永遠都係做得好 sharp 啊！ 嗯， 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係香港嘅廣告有陣時個色咧冇佢哋嗰種咁搶嘅感覺。 即係唔同地方嘅拍攝都有嗰個地方嘅特色， 同埋佢哋好中意咧揾嗰啲歌咧，全部都係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即係你根本上一換廣告咧，佢、你有冇發覺其實佢哋大部分嘅廣告節奏都係好快， 係 嘅，係啊，咁呢樣嘢就好容易搶到人咯。 咁啊，廣告咧有啲人就好中意睇啦，即係特別係我哋做創作啦，咁啊會諗啊，喂佢點樣整㗎？點樣諗出嚟㗎？點樣拍啊？咁但係有啲人咧，你哋經常都聽噶啦，非廣告啦，即係就好似阻咗你去睇你原本想睇嘅節目咁樣， 搞到好似垃圾時間咁啊！ 咁但係即係自己以前都係嘅，細路仔嘅時候，哎呀，我想睇個卡通片，唔好播廣告，希望睇多啲嗰個節目啊嘛。而家就會好欣賞，咁所以今日想講下，即係大家除咗睇廣告之外，有冇留意佢哋呢個廣告點樣拍？同埋點樣度出嚟嘅咧？ 係、即係 creative team 去點樣運作？ 你哋自己即係睇過咁多廣告，一定睇過好多噶啦。咁、你哋有冇一啲留低好深印象嘅？ 真係玩條橋啊，係咪玩條橋？ 條橋又或者係可能好簡單嘅啫，條橋啦，或者係。好难拍出嚟嘅，仲难拍过啲科幻电影嘅。 咁又唔系，我就觉得简单啲好啲、即系嗰阵时都有啲广告嘅大师傅有讲过啦、其实你点样透过短短嘅十零廿秒或者三十秒嘅时间之内咧，你去带出品牌效应啦，wow到个观众啊、我记得咧有一个广告咧系。外国一隻糖啊，时时学会转弯嗰个糖咧、只要我而家哼出呢一句歌，时时学会转弯， 你就谂起啊、 你就已经谂起系讲紧边一隻牌子啦。另外，你接住落去识得唱啦。第三，你记得咧啊，嗰、那个人件衫咧系因为嗨咗啲油漆，跟住咧啊点算啊？之后要约会、约咗个女仔、跟住佢就灵机一触，嗰个外国人咧就将自己都即系成件西装褛都变晒好似间条植物咁。喂，這个真是历久常新的，这个记忆是令到我、 真的时时学会转弯， 是啊，是不 是、即是你即刻会call back 回你很多不同的记忆，这个是不是成功的广告、一定是啦、 我自己喜欢看的广告呢，其实都是跟一些动漫的主角有关的、因为这里香港就未必全部可以有得播，因为个产品未必在香港有得卖、但是呢他们有很多时候那些广告例如会联成，我之前曾经有一个就是跟新世纪福音战士、是就是那些面、杯面那些样、咁又係啦，又或者係一啲譬如同機械人有關嘅，甚至乎同龍珠，嗱龍珠佢哋都有出廣告嘅，即係可能係悟空啊、比達佢哋做嘅、即係同個商品有關嘅。咁呢一類型嘅廣告咧，我覺得睇上嚟咧係特別容易啲，令到我可能都雜雜地啊， 又中意啊， 係啊係啊，真係噶。 其實咧，即係拍廣告有啲就可能係賣一條橋，只要度到條靚橋拍就唔係難事啊。咁但係有啲咧。佢諗咗條即係經濟絕竅，都仲要諗下點樣拍。早排咧，咁有個朋友 send 咗一條片嘅製作特輯俾我，哇！一個廣告啫，係外地嘅。咁佢就想講咩咧？就係話一個女仔喺間屋裏邊，咁同另一個男仔喺度嘅。咁跟住就話：，我想改變自己啊！咁於是乎佢話：，你只要改變，翻天覆地都可以嘅。佢點樣咧？佢即係令到嗰間屋。反轉曬，咁跟住個男仔咧就慢慢即係由於佢反轉，個男仔咪線落去另一邊咧，個女仔咧就不斷向另一個出口向上爬啦，因為佢已經唔係平地啦嘛。咁啊點樣拍嘅咧？究竟係咪特效，即係用一啲電腦科技畫嘅咧？完全唔係，佢真係睇翻個製作特 長景， 唔係廠景啊，個廠都冇咁大啊。佢 book 咗一個户外嘅體育場館，跟住咧佢真係喺嗰度搭咗一個好似大型嘅洗衣機滾筒出嚟。嗰、個滾筒裏邊再搭一間屋，咁跟住啲人喺企咗喺裏邊之後咧，嗰、那個滾筒真係會轉動。 咁呢個好睇喎，睇佢拍廣告都好睇喎。 係啊，即係佢只係拍一個廣告，但係佢動用嘅資源係咁樣，等於你拍一部電影咁滯、因為電影好多時都會用呢個方法拍噶嘛。咁、但係佢只係拍一個廣告啫。咁呢個就好大型嘅製作啦。咁、另外有一啲咧，我都記得好深嘅，即係呢個佢個主題啱啊、你想轉變，就真係轉變俾你睇啦。咁另一個咧就係日本嘅。咁小白阿歐都可能睇過。咁有一個廣告咧，一個鏡頭落，一個女仔，咁我唔好意思，我唔記得佢個名啊，因為佢應該都係偶像嚟嘅。一個 shot， 佢每喺學校裏邊發生嘅，佢每行過一個地方，由走廊行到入課室。 哦，我記得啦，即係嗰個能量水嗰個飲品 啊。唔係能量水嗰個啊，另外一個啊。 係咩？ 佢每行過咧，都會有一啲嘢做嘅，係好難做得到嘅。嗱，譬如話。 佢行過 啊，好似有啲印象。 佢要先 係咪有啲似凌麗瑤嗰類 的？係咯，最近咁樣啦。 我記得凌麗瑤嗰、那個藍色嗰支能量飲品咧，佢、係初代寶礦， 初代寶礦力女郎啊！ 我女郎喺度引咗你講啊！ 嗰個能量飲品嗱，佢行過咧，譬如話佢嗰度有一個籃球喺度，佢行過就要攞起個籃球。射入籃， 仲要入嘅喎， 仲要入樽喎，我呢個第一步啫，跟住再行過兩步咧，跟住可能就要即係我唔係好記得個仔細，跟住佢可能要跳繩，一定要跳到嘅喎。如是者，佢一個 shot 落一路行，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任務佢要完成，而且每一個任務咧好難過嘅，一路做到最後咧就係佢要喺個台面嗰度。拍起支叉，支叉啱啱跌咗落啊，好似系一个嗰啲即食杯面嚟嘅。拍起支叉， 系啊，我记得啦，我记得 跌落个杯面里边，跟住佢攞起食啦。哇，去到最后咁样，你先至可以见到个广告完成咗。好啦，我哋睇最初睇个成品嘅时候，冇乜嘢啊，咁嘣嘣嘣嘣，好睇好爽啊！睇翻个制作特辑， 跟住啲人全部即系最后嗰个 shot 完成咗，跟住即刻耶！ 因为咧好容易喺是但一关都会 NG 嘅， 系啊， 佢系一 shot 落啊嘛。 最尾嗰个位如果 NG 真系抌心啊！ 佢都试过临尾嘅时候，啲临尾嗰下唔得，啲人就好沮丧啦。所以跟住净话 O 都讲咗，去到最后成功咗，都被嗌 cut 啊！导演所有人都拥上去耶！即系嗰个反应系大到。咁樣 好好睇，哇！呢啲好睇嘅呢啲， 呢個好睇咧。但係呢個咧，嗱，佢諗咗條橋，其實佢拍唔難拍，但係要做就好難做， 同埋要練習好多次， 練習好多次啦。呢個其中一個啦，仲有一個咧，我印象好深嘅。不過可能喺嗰啲面書裏邊，你先至會見到嘅廣告，佢就用一個好有趣嘅視覺效果，去呃你嘅。其實佢真係個靈感有啲似《愛麗絲夢遊仙境》咁樣，譬如佢個畫面，哇，時大時細。咁咧就時闊時窄，咁你咪佢又係咪用電腦特效呢？原來又係唔係？咁啊用睇佢嘅 making of 嘅時候咧，佢真係用咗好多平面嘅設計畫咗出嚟，然之後個主角再咁樣行過去，但係通過鏡頭一拍之後咧，你就覺得哇，點解嗰個畫面咁天花龍鳳啊？真係好似《愛麗絲》裏邊見到個世界咁樣，初圓近扁樣樣都有。原來佢從來都冇用過任何嘅電腦特效， 啲美術好靚啦咁樣。 美術好靚，只係佢咁樣行過啫嘛。跟住佢行上一個斜路，又變咗樣，落咗個斜坡，又係咁個樣。咁呢啲咧就係你度咗條橋之後，原來佢喺條橋裏邊都可以用一啲貴嘅方法又得，平嘅方法都可以。咁所以我有陣時廣告咧，短短三十秒或者一分鐘就睇到好多人喺背後做過啲乜嘢。所以有時候。除了欣賞個成品之外咧，都要看看究竟佢背後點樣做出 來。我以後唔好飛廣告啦。 該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再一遍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能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都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静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剩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再牵吻。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仿世双灯红楼，仍携着你手。 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冤侣，只想约会到八千岁，未醉写诗作对，哈哈，凝像个书生坐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各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底蕴，情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烛是定终身，甜蜜每日也少变比较动人，前世今晚醒着过一世都未返，重演父母初相识的气氛，我论这天错日广遍市区所有路灯，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见啦呢一个字系经常都会听得到嘅福建话，暑假嘅时候更加咧，经常都会听得到见啦、怪、嗨一齐去到用嘅。到底呢几个字嘅关系系点样呢？想唔想知道？包远浩转头话你知。 解释咧就系细路仔见啦，即系解细路啊、细蚊仔啊、僆仔啊咁啊，见啦见啦见啦，即系细路仔啦。好啦，暑假点解成日都会听得到咧？家长咧都会问：喂，你个仔啊放假喎？呢个见啦，放假放假咧就系放假啦。又或者咧会话：哇，你个仔咁乖嘅，哇，都系见啦，阿你乖，或者哇，都系见啦，阿你派。啊，怪咧就真系唔系古怪，怪咧就真系怪。派咧呢一个字真系曳，系曳曳嘅。哇，呢个见到阿你派，即系话哇佢咁曳曳嘅咁样。啊，现代嘅教育咧通常都系中意赞赏啊，多过中意就系惩罚嘅。 所以我哋应该就多啲记住，哇，都系见啦，阿你乖呢一个嘅福建话，多啲用赞赏、赞美，等我哋多啲认同啊嘛。希望咧赞赏亦都令到佢哋咧就会更加乖多啲，从而改进佢哋嘅行为。哇，都系见啦，阿你乖。 呢、这个阿你怪啦， 阿你怪， 阿你怪， 系啦，咁啊，听到个乖字都好开心， 梗系啦。 嗱，我今日咧都系， 个个你乖， 其实你最 乖。 咁啊，今日都想讲一啲亲子嘢嘅，咁但系讲亲子嘢嘅背后咧，我想先赞嗱，意思系咩？我上个礼拜咧就睇咗阿古天乐套《明日战记》，咁啊好好睇，我觉得。咁、当然啦，即系话，喂，有啲报道话内地票房麻麻咧，咁我觉得佢唔理解阿古老板临尾个。创作理念啫，同埋即系背后其实用咗十年时间啊，又用咁多钱，香港呢度系咪先？即系你香港筹集资金上市啊容易啫，或者即系股票筹集就话咧拍部戏要用咁多钱咧，真系唔讲得少嘅。所以即系都好多唔同嘅电影人啦，或者电影评论人咧，其实都即系大家都觉得啊呢一套系属于香港嘅科技大跃进嘅一个电影啦。即系我建议小白都 即系比美荷里活啦， 系啊系啊。大家即入去真系纯观能刺激啦，我觉得所有镜头都好有型嘅，都几男人嘅咁样啊吓，咁啊即系同埋过去 佢个故事背景系发生喺香港噶嘛， 系啊系啦，即系有啲欧啊，有啲丽桥啊， 所以咧就呢、這个诶同我哋睇一般咧，譬如欧美嘅电影，其中佢哋嗰啲画面当然好震撼啦，但系今次最震撼咧就系都系发生喺香港， 系啦，以前咧就系譬如 Pacific Ring 啊嗰啲咧就攞咗香港嚟取景， 系啦冇错， 即系攻壳机动队咧用咗。香港嚟做取景，但系今次咁又真系用翻香港一啲少少嘅主场景，俾大家 smell 到啊，好好有趣、啊。未来嘅世界点咧？ 其实之前咧攞翻香港去到做主题嘅电影，譬如《拆弹专家》咁 样 最出名啦，即 系 油炸呢样炸佢。喂，你睇到落去嘅时候，你真 系 好好有 噶。条红隧会唔会炸咗噶？咁样系咪啊？即系嗰个邱礼涛导演啊，搭景啦。咁我话啊。作品就係嚟緊會上啦，咁大家有機會欣賞一下啦。咁講到欣賞咧，我嗰日睇戲咧，咁啊好多都係圈內朋友嚟，但係前邊咧有個媽咪咧帶住個小朋友，男仔嚟嘅，五歲嘅啫，我目測。咁我心諗，唉慘啦，前邊有個僆仔喺度，真心嘅，即係我真心諗啊，心諗，唉有個僆仔喺度實會嘈住啦，我就係咁想特登抽時間，我好少睇呢啲場噶啦嘛，而家即係我朝頭早唔使翻工啊，夜晚仲要我捱夜咁樣係嘛，咁啊，唉真係抽正喺個小朋友前邊實會扭計啊，或者實會問媽咪嗰啲。我觉得废啲嘅问题。点解咧？ 惊佢嘈咧，有阵时可能一般人。 点解古天乐同埋刘青云咁 friend 嘅咁样？咁你好难讲噶嘛。大佬人哋个人设本身系 friend 就系 friend 噶。 又好难三言两语会停咗佢，即系你觉得好似应该会中断啊，中间咁样。 好啦，你哋做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即系阿欧你今次都系湿滞噶啦，即系前面坐住个僆仔度，点不知咧个小朋友咧好乖，即系成程两个钟头咧。好认真好投入咁样睇。 佢自己好爱呢套电影证明。 跟住呢 呢个真係好嘢。 我呢完咗场呢我真係赞个细路仔。我呢睇戏起码都睇咗十几廿年啦阿叔。 你都未遇过一个咁乖嘅小朋友。 真係我真係想请佢食粒糖。真係唔好啊呢啲金鱼欧叔叔呢啲真係唔好啊俾糖你食你都唔好食。但係个重点我真係忍唔住真係赞啊妈咪真係搞得好好啦、可以咁安静。跟住呢个妈咪讲咗话唔係啊其实佢一开始出咗 poster 已经好想睇啦呢套戏。所以呢我同佢讲话既然你咁想睇呢、你就麻烦专心睇啊咁样。咁、那个细路仔就好专心。嗱我问下两位家长虽然得返少少时间啦、你哋点样去教啲细路仔即係安静喺戏院啦。 哦、我个女好自觉噶，就系、好似你头先讲个道理一样咯。如果佢系自己想睇嘅话，佢就要抱住一个欣赏同埋尊重，即系尊重套戏，都尊重其他人嘅态度入去咯。 系、啊，其实好简单嘅，套戏咧，如果冇乜冷场噶，小朋友好直接噶、 其实佢都唔会得人骚你，叫你唔好嘈啊妈咪。 如果套戏咧太多纯粹系对白，即系冇乜官能 上嘅刺激嘅话，好多文戏， 系啦，文戏细路仔一定又会开始倾偈啊， 睇唔明啊嘛， 玩手指啊咁样，佢哋每日玩都玩手指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全套戏咧，其实 實都好多 CG 睇嘅話咧，咁佢哋就係咁望嘅時候咧。佢哋就可以攞到佢哋嗰個 attention 喺度望住個電即係電影。 贊成贊成。 係啊、哦，所以其實套戲本身咧，即係頭先阿歐都講話，因為冇冷場，咁、如果你話譬如小朋友或者大人入去嘅，都可以揾到自己想睇嘅嘢咧，咁啊啱大家睇咯。 哦，咁啊好啊， 最簡單啊，好難教嘅小朋友叫安靜， 冇得教呢、這個， 靠到戲本身嘅功力啊呢、這個。 冇錯冇錯。 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啦，飞鹅车龙咧就排到飞鹅山道。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挤塞；新清水湾道嘅车龙咧去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翻龙翔道，龙尾就去到飞鹅。山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排到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就在芙蓉山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奖游戏第二击，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当我自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咧講講啊，上個禮拜五啦，即係美股嘅表現咧，其實都唔差嘅，咁帶動咧科技指數咧都有得升。不過調翻轉頭咧，今個禮拜咧港股咧就要聚焦業績期啦，咁啊，騰訊、港交所、小米集團咧都會出業績噶，咁啊呢啲股份嘅業績如何咧，絕對有機會左右恆指嘅表現。咁啊，開市點睇啊？轉個頭開市，你未知咯。 想一家大細都咁合拍， 聽實晨光第一線， 白元浩主理， 親子百分百。 早晨啊，我哋今日咧亲子百分百嘅环节入面啊，咁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 Jody 上咗上嚟。早晨 ，Jody。 早晨，多位早晨。 上次一路数啊，我一路惊就系数嗰个到底诶港鞋又好或者金菠萝都好啦，咁、到底中咗几多个咧？咁啊十二个嘅门槛嘅，呢啲门槛就唔想中啦。系啦，咁但系中咗嘅都唔紧要嘅，咁我哋都有办法咧可以好好地教导佢哋嘅。今日我哋谂下办法点样 tune 翻正啲小朋友喎、 因为小朋友始终都系细啊，仲有好来日方长好长嘅路。最重要爸爸媽媽身邊點可以照顧佢，俾一個正確嘅概念，一個教養俾小朋友。嗱，今日我想分享有五個情況，我覺得由細要喺小朋友身上去培養佢嘅。 哇，係又要數咯， 又要數， 又要驚 過，冇十二個，唔使十二個，五個啫， 五個 啫， 都驚五次啊！ 唔驚，因為我哋可以做到嘅。 哦，咁啊好啦。 OK， 睇到第一個，就第一樣要教小朋友由細至大要愛護，識得珍惜。 有呢、這個我有教。 嗱，譬如我舉例，因為試過有家長嘅情況咧，可能真係比較經濟能力好啦，小朋友嘅玩具烂咗，咪掉咗佢咯，买个新嘅啦。嗱，当一掉咗佢，即刻买个新。如果我系个小朋友，我会有一个错觉就系啲嘢系好容易得嚟嘅啫。只要烂咗，嗌一声就自然会有新嘅。咁我会唔会珍惜咧？ 唔会啦， 唔会嘅，因为咧呢啲系好顺手拈来嘅东西。嗱，调翻转头，如果小白同小朋友一起用啲环保物料一起制作一个玩具出嚟。OK， 小朋友一来可以同爸爸一起欢乐嘅时间，嗰种亲子温馨嘅时刻。第二样嘢，透过制造嗰个玩具，佢有个成功感。靓唔靓 ，work 唔 work 都唔系问题，佢有个成功感。第三样嘢，自己制作嘅嘢，零舍镜石嘅，零舍镜石，呢啲日以继夜慢慢累积嗰种经验咧，小朋友先要学会咩叫做爱护一啲嘢，珍惜一啲嘢咯。 系，我有时都耐唔耐又开翻到卡通片啊，嗰度玩具嗰度卡通片，又俾佢睇，嗱，玩具夜晚会行噶，玩具会痛噶咁样。即系虽然大咗，佢就小朋友都开始明白啦，其实都系假嘅。 系 咁，但系佢始终有个同理心喺度， 冇错， 佢都会唔觉系，真系会痛噶。其实咁样整烂又真系唔系咁好。咁都系向善嗰方面发展，咁咪 OK 咯。 系啦，冇错啦。爸爸妈妈俾个机会佢学会珍惜同埋去。爱护一啲嘢啦， 系啊，冇错，好。 好，第二样嘢孭翻啲嘢，嗱咩叫孭翻啲嘢咧？责任承担 系。 嗱，有阵时我哋有一个错觉，就系小朋友咁细个，姑娘你讲责任会唔会沉重得滞？ 唔会啊，唔会、啊。 你啊都知会唔会啊？ 系。 嗱，我成日所谓责任咧，大有大，细有细嘅啫。譬如我举例。小白，如果你玩完玩具，最直接嘅責任係乜嘢？ 就執玩具 咯。冇錯啦，就係執玩具啫嘛。要佢自己執翻啲玩具。當然你話姑娘，我叫咗啦，佢唔執。嗱，當然我成日見到啲家長一個情況，我唔知道小白有冇見過，鬧就好兇狠。但係雙手係最誠實嘅。 哦，係啊。 你見過啲家長未啊？ 係。 佢一邊鬧，但係媽媽一邊同佢執玩具。如果你係個小朋友，你會信媽媽鬧得兇狠嘅説話，淨係信媽媽雙手同佢執玩具呢個情景，佢信邊樣嘢？ 我覺得媽媽都可以幫手執，但係幫手執係一齊執。係啦。咁我覺得即係可能小朋友，喂，佢真係唔肯執。試一下一開頭嘅時候同佢一齊執。 OK。 即係起碼佢。即係難聽啲嘅俗語叫咩？鋸啲啊！你真係嗌我執，你都一齊執喎。咁你又愛我之餘，我又可以從中學習咧。 O K， 阿小白，你真係好錫你嘅仔。嗰陣時我對我個仔唔係咁。 係咩？ 我個仔話要阿媽，你都一齊執。 嚇！ 我個做法就係攞只腳，哎呀，一齊執，我只腳掃埋一邊，左掃右掃，掃埋一堆，然後佢自己執。 我都唔係好好嘅咋。我係點解咧？我有陣時一路執嘅時候怨苦咁同佢講咯。唉，你睇，哎呀，爸爸最近整親只腳。哎呀，執唔到，哎呀，好痛啊，好痛啊，咁樣做戲，係啦，演技派嚟嘅。跟住佢見到佢嘅時候，爸爸，我幫你執啦，咁樣，跟住一齊執啦。跟住一路執嘅時候，一路又氹翻佢，啊，你真係執得好好喎，咁樣。咁佢咪慢慢又養成嗰個習慣咯。 冇錯，嗱，不過咧，當然有個現實嘅情況就係，阿姑娘，縱使你講咗要去執，佢真係唔執，咁所謂嘅責任係乜嘢啊？咁你咪俾翻個後果直接承擔咯。最簡單嚟講，就係如果佢緊張玩玩具，可能停一晚揾玩具咯。嗱，當然停一晚揾玩具咧，一個大前提 就是他不可以做其他東西。如果他不玩玩具可以開電視看走去搞一下多年的話、你的所謂不玩玩具其實沒有壓力的、但是當小朋友真的緊張玩玩具這個這樣的情況呢，不得玩玩具是因為他不執玩具而帶來這個後果承擔呢，他就會有壓力的。 係 ，Jody 好善良啊，因為呢啲嘅叫做懲罰咧，都係好輕微。我細個唔執玩具咧，啲玩具拎咗去捐噶啦。 哇，咁好大鑊，冇曬自己心愛嘅嘢。 冇曬噶，試過噶。 但係如果嗰樣嘢對你係緊張噶，呢、這個真係你嘅責任要承擔 咯。係啊，咁就學咗一課咯。系啦，咁啊，所以今日就会执嘢咯， 冇错啦。 我系全屋最有手尾嘅人嚟，而家系。 系啦，咁样训练翻嚟啦。第二样嘢就系责任承担啊，爸爸阿妈要由细要训练个小朋友呢样嘢，好吗？好，第三样嘢，好似唔系好紧要，但我觉得好紧要嘅，就要小朋友由细至大学习等待同埋延迟满足。因为我哋太容易满足个小朋友，佢一要就即刻俾佢。咁小朋友真系有个错觉，就系呢个世界唔需要等嘅。呢个世界系调翻转头，佢等我噶。是他圍著我轉的、所以爸爸媽媽呢不用下下即刻要滿足小朋友，甚至要等待。什麼情況會等待呢、 這個呢我試過跟我兒子說、有時候學習 wait 這樣等一下啦、我給他話回轉頭，他說我什麼，爸爸你說經常做事要快的，你現在又叫我等。 哇，駁嘴駁得很快、 哇，真的一過一下真的好厲害、 腦子轉得快是吧OK 都要看情況啦、譬如我舉例，媽媽，我好肚餓啊！我要即刻食啊！你買個下午茶我食啦，但係一個鐘頭我食飯。咁嘅情況，你買唔買下午茶？ 唔買，唔買。 咁就要等待咯，等待一個鐘頭。雖然有機會個肚仔咕咕聲，唔緊要，咕得兩咕，今晚嗰餐飯包保同食曬。 餓下咪會食得多咯， 唔會死嘅，係咪啊？ 食完零食仲食唔到飯添。 冇錯啦，等待咯。譬如媽媽，我想打千秋啊，你叫個小朋友落嚟俾我打，唔好意思，如果你要打排隊啦。 排隊啊，啱。 嗱呢啲就要等待，你想滿足但係得嘅，要延遲咯。但係如果由細至大，原來你一肚餓會即刻買個下午茶飯。都唔使食嘅话咧，甚至乎玩千秋叫小朋友落嚟俾我仔玩先咧，你个小朋友会攞咗一个错误嘅信息，就系呢个世界真系围住我转嘅。嗱，等待咁重有一个好重要嘅嘢，我唔知道小朋友有冇谂过。我哋有阵时话小朋友做嘢好冲动，嗰、那个自制力好低，正因为佢唔能够等待。但系如果由细至大能够学习到等待延迟满足咧。慢慢成長當中，佢嗰所謂衝動嘅情況咧，會減少好多㗎。 係，佢呢樣嘢好緊要啊！ 冇錯， 即係衝動咧，大過咗就好容易累事啊！ 冇事啊，冇錯，真係呢個好大件事。好啦， 好， 第四係第四個，第四個咧都看似好似不經意嘅東西，但係其實係對個小朋友好重要，就係、解決困難。啊，困難好大件事喎、叫小朋友解決。大有大解決，細有細解決。正因為我哋七星半月啦，好多時得一個小朋友，我哋七個大人喺度咧，小朋友有乜依喐，我哋撲咗埋去，幫佢處理曬啲嘢。小朋友就完全唔會意識到原來問題係要佢自己嘗試去解決噶。嗱，譬如我舉例，一個小朋友倒瀉水，佢只要一喊，工人姐姐媽媽會撲埋嚟幫佢抹， 唔得噶。我叫佢自己抹翻嘅。 OK， 嗱，我个前提就系、如果嗰系胶杯唔系玻璃杯，佢倒泻水嘅话咧，明白惊乜乜呵翻，但系咧攞条干布，俾只手仔捉住只手仔，教佢点样抹咗啲水，执翻个杯。OK， 系啊。 其实呢啲好简单嘅方式去替代，净系喊。就有人撲埋嚟同你處理。 啊、你話玻璃杯咁啊，驚佢整親咁啊，梗係即刻我哋而家即刻搞啦。 如果一個膠杯仔倒瀉水，其實最簡單嘅處理方式，教佢處理呢個困難，呢啲咁嘅挫折咧，就係攞塊具體地攞塊布去抹翻去執翻個杯，俾翻媽媽去搞翻點得啦。而唔係淨係喊咯。所以有時家長走嚟同阿李姑娘呻咧，就話我個仔淨係識得發脾氣喺度喊。咁有陣時你褪後同佢睇翻清楚啦，小朋友真係慣咗，原來一喊一發脾氣。身邊的人會同你全部幫你解難，咁你唔怪得小朋友點會淨係用只係一招就會處理到所有嘢啦？ 係 解難個能力，慢慢去培養佢。 係喊嘅時候都要俾佢抒發咗佢情緒先，跟住都要佢自己做翻。 冇錯，教佢點樣處理。好啦，最尾一樣嘢亦都係家長好頭痛嘅，同阿李姑娘，我諗十樣嘢仲有八樣都講呢樣嘢，就係、發脾氣。 哦， 所以第五樣嘢就係個情緒控制問題。嗱，我覺得人咧唔開心就好即係。自然不過的，你同我都會有。 是啊、 但是不等同我不開心就找身邊的人去發泄的。OK， 即是阿媽、阿爸、阿工人、阿爺、阿嫲，走去發脾氣打人、咬人、釘人，不是的，這個不是能夠接受的東西。情緒我們會明白， 但你打人的方式我不接纳、 嗯。 所以由细至大要教小朋友怎样控制个情绪。 是、嗯、啊，打人骂人就不啱啦。 不得的。譬如我假设如果小白这个小朋友他有些事激亲不开心嬲、嗯、不紧要。妈妈明白你嬲的，既然是这样你坐在个梳花那边你喊咗先。 嗯。 好，俾佢时间喊完先啦，俾个时间空间，个空间就系、是、个物理空间，坐喺梳化度啦。 嗯， 喊完可能半个钟、一个钟都唔出奇啊！你知啊，小白好长气噶啦。 啊， 喊完之后，俾先至可以慢慢同佢理性去处理翻佢嗰个问题，所谓晓之大义。 嗯， 小朋友会学会一样嘢，嗱，小朋友学嘢好快。当喺屋企日日咁训练呢啲情况咧，其实喺出边嘅世界都会学晓，原来我一唔开心猛震时候，系可以有个角落俾自己安静到，先、 嗯、 至去处理翻啲问题，或者同老师讲翻、嗯，而唔系一味喺度打人、闹人、掟嘢咯。 嗯， 因为如果由细至大唔训练佢呢种情绪控制咧，好似头先小白讲，当佢大个咗，喂大件事啦，佢点、 啊、 对待身边嘅人咧？ 系啊， 系咪啊？ 闹翻老板转头，到时真系工都冇埋啊！ 咁啊都大件事，所以呢五样嘢咧，其实某程度都针对翻上次我哋讲嗰十二样自私自利霸道野蛮嘅小朋友咧，一个个调教啦，因为冇一个家长想有个即系宠坏嘅金菠萝出嚟。既然我哋要杜绝嘅话咧，咁我哋要 take action。 系 嗱，我有时我唔系话吓啲家长嘅，我真系同佢讲，而家就今而家就讲鞋，明日就港女，再过一段时间就啃老噶啦。你想唔想你嘅小朋友咁样进化法 啊？唔想啦， 个个都唔想。 系， 如果唔想嘅话，由今天开始就要行动 了。哎呀，好肺腑之言嘅感觉啊！ 真噶，我对得太多家长啦，实在。 咁所以咧，即系听众都要咧喺屋企嘅时候多啲，即系攞真系攞个心出嚟。 嗯。 做所有嘅时候系为小朋友嘅性格发展得好嘅一个方法去到处理佢哋嗰个行为问题，咁啊最好啦吓。好，今日朝早唔该晒 Judy， 唔该晒你， 好，多谢晒你，多谢。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动物几时都是人类的好朋友，除了狗仔会经常帮助人类之外，还有不少动物都协助人类的日常生活的，例如马匹在以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牛隻也都是帮忙耕种的好朋友，驴仔和骆驼更加会帮忙搬运行李和横过沙漠。有没有想过其实老鼠都一样是可以呢？非洲巨鼠有异常灵敏的嗅觉，在受过专业的训练之后，能够协助研究人员就是测试一些核结病的，即是找到你的病原体到底在哪里。另外非洲巨鼠在执行任务之中也都可以发现成千上万枚埋在地底未爆炸的地雷，更加在非洲的港口那里可以闻出很多就是走私出境的野生动物，所以说他们叫做英雄鼠。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的，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何生喺度，早晨何生， 早晨早晨，大家好， 系你好啊！我知道你有个点唱咧，想点俾太太，系生日点唱啊，定系感谢点唱啊？ 生日点唱？ 生日点唱？太太系几时生日啊？ 八月八号啊！ 哦，过咗噶咯，而家呢个补足嚟噶系嘛？ 系啊， 系咁啊！八月八号有冇同太太庆祝咧？ 冇啊！嗰日咧就因为。依家疫情严重啦，我突然间嗰日检测到阳性喎，咁依家咁就要入咗竹篙湾隔。 系，而家你身体系 O K 噶嘛，系嘛？ 身体 O K 嘅， 咁啊好啦， 就 O K 隔离咯。 系哦，咁啊，点样去到有冇补足嘅方案啊？ 暂时未有住， 暂时仲未有啊！结咗婚几多年先？ 廿几年啊！ 廿几年系咪谂住廿几年就吓实食冇黐牙，唔使做呢啲心意心意嘅事情啊？你吓会唔会咁谂啊？何生你 冇啊？呢排都屋企好多唔如意嘅事，所以都冇乜心机。 嗱，何生就咁样。如果你既然话到屋企有不如意嘅事咧，我就觉得你更加咧系藉住补足太太生日咧，去到咩？中国人有句说话咩啊？冲起下佢，即系令到成个气氛咧。 開心翻。嗱，不如意嘅事咧，其實即係人生都係嗰句老土説話啦，十常八九，唔緊要嘅，我哋當係一個挑戰，一個考驗。但係屋企人咧，又一定要 keep 住喺自己身邊。咁啊，一啲嘅譬如生日啊呢啲，係一個好提醒，就俾我哋咧，等我哋有個時機啊，去到咧就對身邊嘅人好啊嘛，係咪先？咁你咪當沖起下。做得开心啲咁啊，同太太补足翻好紧要喎，何生。 好 系嘛，系啦，翻去就同佢锯下扒啊，或者你自己亲自下厨煮下嘢啊，咁样有冇小朋友啊？你哋 哦冇嘅， 冇唔紧要，咁啊两个人咧咪好浪漫咁样度过一个补足生日咯，得唔得啊 ？O K O K 系嘛，好嗱，你未食扒之前咧，不如啦，先讲下有啲咩情深说话想同阿太太讲噶。 都多谢太太咁多年支持嘅， 系，仲有咧，仲有咧，讲多几句啊！喂，嗰啲我爱你啊，嗰啲咧，唔好净系讲话太太要讲佢昵称嗰啲啊，即系譬如阿敏啊、阿娟啊呢啲，会唔会有啲昵称啊？ 阿太咯，就系叫做， 就系叫阿太啊！哦，好，系，咁你有冇讲句譬如我爱你啊，太太，阿太保祝你生日快乐啊，咁样啊，佢听紧噶。 保祝阿太生日快乐啦，我爱你啊。 系啦，加多个飞吻得唔得啊 ？O K， 好。 啊，冇啦，个飞吻飞咗啦。哦， 飞咗 啦。哦，好啦，好啦。放过你啦，咁啊多谢晒何生你嘅电话，咁啊播翻只歌曲咧，咁啊补足翻阿太生日快乐，多谢你嘅电话，何生拜拜， 拜拜。 曾经说过寻觅爱情，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只需要聚会场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 有时咧，有啲说话要当面讲咧，未必讲得出口啊。嗰啲 I love you 啊，我爱你啊，嗰啲，因为我哋做电台啊，吓咁啊，可能容易啲宣之于口啊。你唔讲咧，你冇嘢讲啦嘛。咁但系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头先都听到小白啦，引导嗰位先生讲。 系啊，佢系唔肯俾个飞吻啫。 其实系好 sweet 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有阵时男人好多嘢都系摆喺个心入边啊嘛。咁啊，透过底电波，希望咧啲祝福嘅渠道咧都可以俾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多啲唔同嘅方法咧，同身边嘅朋友表达感谢啊，同太太啊，同朋友讲声 I love you 啊， 同屋企人啦，同老师啦，同同学啦，有啲咩说话想讲，同事啊，咁都可以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啊，吓1872388打翻上嚟啊，1872388。 晨光追踪31， 追踪31，电话旁边已经有阿畅喺度啦。 早晨， 阿畅。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咁啊，夜晚港台电视31有咩好节目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个新节目啊，今晚夜晚7:30，香港故事全新一辑，叫做树心边啊，树木嗰个树。咁啊，呢个节目咧就会采访咗唔同嘅香港人啦。咁啊，佢哋各自咧都对树木咧有唔同嘅情怀，佢哋有唔同嘅经历同埋想象嘅。咁啊，今晚咧第一集啦，就会带大家咧去到荃湾啊。 系， 荃湾原来有一条小村庄，一条农村嚟嘅，叫做光板田。 哦，系，我搭巴士会经过，一听到光板田村，好似去咗日本咁啊！ 系啊，好型喎呢样嘢， 好型啊！ 系啊， 但呢個光板岩村其實做咩呢？我哋好少入去嘅。咁今晚呢會帶大家入去呢條村。原來呢條村呢係已經有60多年歷史㗎啦。咁我哋呢又入到去呢就會介紹今晚嘅主角，今集嘅主角叫做 Sam 哥。 嗯、 Sam 哥呢喺呢條村嗰度出世嘅。咁呢佢從事呢個種植相關工作呢30多年㗎啦。咁佢近年呢就用呢個資源共享嘅諗法啦。就同嗰啲村民咧，就去分享嗰啲種子同埋種植方法。 係 咁啊，好得意喎！即係村民有唔同嘅性格同埋喜好噶嘛。咁咧，佢哋種出嚟嗰啲嘢咧，個效果同埋意義都係好唔同。 哦， 係啊，好 得意啊，得意 啊！好多故事。咁啊，今晚7:30一齊去睇下啦。 好啊，好啊。咁啊，呢個7:30嚇，香港故事樹身邊。 嗯，冇錯。咁啊，緊接住去到夜晚8:00有大師對談。咁啊，主持人林以樂牧師同埋司徒永富咧，就每一集咧。都透過解釋唔同嘅理論啦，幫助我哋咧能夠成為一個更好嘅人啦。咁啊，佢哋今集解釋嗰個理論咧就係叫做鱷魚法則啊。咁啊，鱷魚法則咧源自咧嗰啲鱷魚咧，佢哋食嘢嘅方式啊。原來咧據講嘅話，佢哋嗰啲獵物咧越係試圖去掙扎咧，嗰只鱷魚咧釣到嘅嘢越多咁話喎。咁啊，如果呢個鱷魚法則咧，應用喺呢一個投資啊或者商業嘅領域嘅時候咧，會有啲咩事情發生咧？我哋有啲乜嘢？吹得鼻空嘅咧，咁啊，今晚8:00一齐听一下。 大鳄系咪用啲鳄鱼法则？我又唔知喎，今晚要听一下。 系啊，睇下可唔可以成为一个更好嘅人啊！ 系 我都想成为一个更好嘅人。接住落嚟，仲有咩好节目？ 好啦，去到夜晚10:30有 Gordon Ramsay 風味之旅二啊，咁啊，今晚啊，地獄廚神 Gordon Ramsay 咧會去到印尼蘇門答臘島，咁啊，學習地道嗰啲巴東菜，咁佢真系放下身段啦，去搜集嗰啲地道食材，佢會咧潛入一個。好黑嘅洞穴嗰度咧，去揾嗰啲巨型河蝦，又自己親自去擠牛奶做新鮮乳酪，但係搞到咧好論盡嘅，即係Gordon Ramsay好威噶嘛，係 啊， 但係今晚真係好論盡。 好，咁今晚睇下啦，唔該曬，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展开为期3个月打击600多个卫生黑点嘅计划。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行动一定会持续，3个月只系给予市民见到政府有目标、有阶段性嘅改善。他預計今年餘下時間、出年和後年都會進行有關計劃，但是不希望計劃是永續，希望進行1-2年之後，整體環境有顯著改善，市民習慣了乾淨的城市，減少不良習慣。卓永興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會在衛生黑點加裝閉路電視，如果見到有違法行為會檢控，當局會在執法和保障私隱方面取得平衡。他又說當局會加大執法力度，但強調沒有交數的情況，如果遇到不太嚴重的個案會先警告，當局亦都會研究是不是要提高罰則，包括將亂拋垃圾罰款1500元提高。将军澳维景湾畔第六座朝早大约7:45完成强制检测，有876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1宗阳性个案和9宗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在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此外，政府在区域内派员到访384户，当中86户没有人应门，当局会跟进。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312宗新冠病毒本土個案，包括692宗確診和1620宗無症狀感染，沒有新增死亡個案。新增本土個案以海南佔最多，分別有582宗確診和580宗無症狀感染，其次是西藏的69宗確診和523宗無症狀感染。內地累計235670宗確診，5226名患者死亡，24400多人康復出院。 海南省海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话，为有效控制疫情，决定将临时静态管理时间延长至星期二凌晨一点。西藏拉萨市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亦都决定，将拉萨主城区消毒管理时间再延长三日，至星期四凌晨三点。南韩新增6207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50名患者死亡。新增确诊个案一个星期以嚟首次跌破10万宗。韩联社报道系同周末嘅检测数字较少有关。至于重症患者达到521人，较前一日增加9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1-2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97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4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13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0蚊，升9毫；腾讯控股302.2，跌2蚊；阿里巴巴92.5，跌4毫。盈富基金20.62，跌1毫；小米集团12.1，跌4仙；友邦保险77.75，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33.23，瑞士法郎0.942，加元1.279，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2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5点，升268点。港金报1683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05美元，卖出1797.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主要系新清水湾到落坪石，近住彩云村嗰段咧，仲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啊，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御龙山。咁喺封路方面，油麻地嘅灯打士街因为爆水管，灯打士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新时代奋斗者》凌涵声演幸运红。 Sorry baby, marry me 伯母， 唉，你哋今晚就威啦，全香港都识你哋。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 Hong Kong 李志刚时段内，一同体现大爱精神，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8月1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即刻以邮寄、传真或电邮回复，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的。8月25号截止，查询2891-1001。 林大人，呢度有黄金千两，希望你行过方便，唔好烧毁我哋嘅鸦片啊！ 哼，拎走你嘅臭钱同埋鸦片，我系唔会受贿嘅。 想知道林则财烧毁鸦片背后嘅廉政故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陈瑞琪喇沙小学嘅同学声演公正廉洁的林则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生人唔生胆。我哋身边必定有啲朋友遇到少少事就会做出一啲好夸张嘅反应，我哋会话佢咪大惊小怪啦。又系嘅，明明唔系一啲好严重嘅事，做出一啲过分激烈嘅反应都唔知为乜。可能有啲人会话啦，你觉得系冇嘢，可能佢觉得好有嘢咧。当然，亦有可能佢想利用一啲冇乜嘢嘅事情，做出一啲更大嘅反应。希望其他人去注意自己，如果唔系，佢同其他人咪冇分别咯。除咗话人大惊小怪之外，有时候会讲呢句：你咪生人唔生胆啦。如果仲讲紧呢句，你都应该有翻咁上下年纪。生人唔生胆，意思即系话你个人已经成长。但是个胆好似冇大过，仍然保留喺小朋友阶段。早两晚同朋友倾开偈，分享自己喺农历七月发生嘅事。你知㗎啦，农历七月好多事情你会比平时諗多一啲。由于主持晨光第一线，好多时候太阳未出嚟已经要出门口。有一次刚刚踏入农历七月之际，睡眼惺忪，拖住疲乏的身躯等紧 lift， 当电梯门打开，就见到眨下眨下的灯光。一个女仔企在电梯其中一个角落头，她是耷低头，仲是长头发，好长的直头发，长度由她的头一路去到腰部，带一点油腻，好明显是没有洗头啦。由于太长太污糟的关系，根本冇可能见到佢个样子。佢将一边重心倾斜喺左边，即系左边嘅膊头趌高，一只脚好软弱咁吊住喺身体，揈下揈下。见到一个咁嘅画面，自己都吓一跳，心谂入唔入去好呢？但系赶时间，唯有硬住头皮入去。电梯门关上，佢一直冇反应，我个心一路戚戚然。我朋友话啦，我谂多咗，啲灯光斩下斩下，可能咁啱坏咗。神咁早起身，个个都会冇离神器，挨住一边，赶住出门口，咪冇时间洗头咯。唔使谂咁多嘅。我再同我朋友讲，我都明啊，但系隔咗几日，同一时间我见到相同画面，一模一样，系一模一样啊，有冇咁巧啊？我朋友再话啦，你应该提管理处快啲整翻好部 lift 嘅灯，同个女仔讲，叫佢洗埋头先瞓，

我是刘德华，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平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图鉴。 今日朝头早咧，想同大家讲嘅飲食图鉴系啲咩咧？就系、一个好简单，但系咧小朋友都可以帮手做嘅少少甜品，下午茶都得噶。 嗯，到底系乜嘢嚟噶？ 系啦，就系、一个朱古力挞。 朱古力塔 系啦，酥皮塔咁样嘅，其实都好简单啦。一听到嘅时候咧，我哋今次咧就将呢一个制作酥皮嘅过程咧就 skip 咗佢。咁啊，点样可以 skip 咗佢咧？好简单嘅啫。其实坊间咧都有卖一啲面粉啊，卖面包嘅铺头，其实好多啦。面粉啦、佢哋好多咧都系有卖嗰啲现成嘅酥皮嘅。 现成酥皮嘅意思即系好似一个塔形状咁样噶。 其实佢哋一塊嘅啫。 哦， 即系好似有张 A4 纸咁，你可以咁幻想啦。咁通常四方嘅。咁你就可以喺嗰啲鋪頭咧，就買一啲現成嘅急凍酥皮嘅。咁、你就唔需要自己又要再重新由差麵粉開始做啦。咁、你個酥皮咧，其實整好即係佢已經整好咗啦。咁、你就買咗翻屋企之後咧，咁你已經即係最難個部分咧。已經完成了啦， 就是個酥皮最難。 係啊，其實酥皮咧，遲啲即係等大家再聽耐啲嘅時候 要資深啲，慢慢我哋讀上去咪㗎。 點樣可以將呢一個嘅酥皮做得好啲咧？咁啊，遲啲可以再同大家講。咁但係我哋今日既然話咗小朋友都可以一齊整，因為其實我自己幾喜歡咧，就小朋友都可以喺廚房嗰度幫手嘅。咁、當然你話喂有刀有利器嗰啲位咧，我唔會叫佢做嘅。 係啊，同埋要注意啦，即係喺入廚房之前咧，小朋友即係要做好一啲嘅廚房冷知識啦，亦都知道有啲咩要掂得，有啲咩。唔掂得，同埋大人亦都要收好一啲利器或者危险嘅物品或者啲热嘅餐啊，都要拎开拎远少少先咯。 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完全小朋友唔入厨房咧，其实都危险啊！即系到佢第二日即系大咗嘅时候咧，佢先至开始谂住切个苹果，咁佢都搞唔掂。 咁又太离地嘅， 系一个问题。 唔需要太保护嘅， 系啦。咁啊，保护当然要啦，咁但系又唔需要太过保护。系啦，咁啊，如果你话到呢一个嘅叫做朱古力挞咧，点整咧？咁好简单嘅啫。攞头先嗰个已经准备咗嘅急冻。酥皮，系啦，咁佢即系好似 A4 纸咁摊喺度啦，然后咧你就可以将佢切成一个你所需要嘅形状。今次咧，我想整呢个咧就似系一个好似瑞士卷咁样，即系薄薄地嘅咁瑞士卷咁嘅样嘅。咁其实你只系好简单，咁你喺超级市场亦都买一嚿，直头买一排咧呢个朱古力。买一排朱古力嘅时候，你中意碎粒嘅朱古力，咁你就买碎粒朱古力，咁啊整细啲。如果你想整大啲嘅，就买一排嗰啲朱古力，一个巴咁样嘅。咁你就好大嚿啦，跟住你就将嗰个朱古力咧就直头成。成排咧拆咗个招纸之后咧，就放喺嗰个酥皮上面。然后咧你就将呢一个四边咧，咁你就切咗四个角，咁按照住嗰个比例啦。咁个比例大概系点啊？通常呢啲位置咧，你预3cm 乘3cm， 即系四个角四边，你都切咗呢个2至3cm。呢、这個嘅四方形框框剪咗出嚟，然後你就發覺咧，嗰、那個酥皮就可以好順利咁樣上下左右咁樣重疊，去到咧就搭埋一齊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喂，我已經學過點樣去到包呢一類型嘅叫做酥皮噶咯，咁、你可以自己再花少少心思。例如咧，當你有一邊嘅酥皮你想搭上去個中間個餡上面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咧就係切啲紋啊。其實切紋都好簡單嘅啫，你只係不斷向下。向下咧就簡簡單單用嗰啲好燉嗰啲刀都做到，因為佢酥皮咁樣切就好似切到一條條絲咁樣粗好粗嘅絲，然後咧就玩少少 pattern 啊，可能好似扭紋咁樣啦，又或者係左即係左搭右搭左咁樣，甚至乎你就咁搭上去咧，佢焗出嚟之後嗰個形狀咧都已經發覺係幾靚，有啲線條味喺度。好啦，咁你就搭咗上去之后啦，按照住自己个喜好放咗上去啦。咁然之后你就可以咧就用一啲好简单，譬如你中意嘅都系加啲蛋浆啦，或者可以加啲杏仁碎喺呢一个嘅面上边，甚至乎咧就撒多少少嘅面粉。除咗你焗炉之外咧，今次可以话如果你想零失败，其实都可以试下嗰啲气炸锅。但系如果你用焗炉嘅话咧，就首先预热啦，然后咧就大概摄氏200度。 200度啊，就焗佢十分钟，其实就唔系焗好耐嘅啫。好啦，咁呢一个嘅叫做酥皮啦，咁好快脆咧，就已经可以即系焗到变咗金黄色，特别有鸡蛋喺面嘅时候啦，又有啲油啦咁样。好啦，咁好快脆咧就会好靓噶咯。咁入边嗰个朱古力咧，咁啊梗系会溶晒啦。你200度梗系溶晒啦，系咪先？好啦，跟住你咧就准备咗一个好似好靓咁样嘅，真系好靓嘅朱古力酥皮咯，攞出嚟焗炉，就放喺个砧板上边。跟住你就攞刀一切， 系 一切嘅时候你就发觉，入边嘅朱古力咧 流出嚟 啊，流出嚟啊！其实个过程好容易嘅， 系想象得到咯。 系啦，我哋 skip 咗一个咧，就最复杂就系整酥皮嘅过程。咁你即系你见到个材料都相当之简单啦， 系 咪？一般嘅家庭亦都好容易可以制作。 但 个 味道想象到都系好味嘅嘢嚟。 系啊，咁如果你话下午茶嘅。咁大人細路咧就可以淺嚐，咁當然你話喂，好似啲卡路里都勁得滯，咁所以你咪食少啲咯，係咪 自己就住啦，係啦，個人喜好同需要啦， 係啦，咁你就可以即係個份量都可以自己調校嘅。如果你話我中意食，我唔中意食咁大嚿嘅一個嗰、那個咁巴咁犀利，你就可以買一啲有啲朱古力豆又得，或者細細粒嘅朱古力，咁你都可以放喺呢一個酥皮上面切唔同嘅形狀。有啲人技術好啲嘅，可以將佢扭變成一個嘅蝴蝶形狀嘅。有啲人咧就可能會。佢技術冇咁突出嘅，咁佢咪就咁就將佢包一包碎餃咁樣，將佢搭埋佢，咁少少酥皮咁樣喺個面咁樣，你就包得冚佢，咁一樣可以，譬如方形、四方形啦，或者三角形啦，都可以做到一個好味道嘅酥皮朱古力咯。 好味啊， 好簡單。 林慧的享樂時代。 好啦，喺我讲呢个享乐时代之前呢，我先要俾一张相啊白元浩望一望先㗎。咦、欸、白元浩第一眼望落去你睇到嘅系乜嘢呢？ 我觉得似系小朋友呢成日有嗰啲玉啊 吊 喺 个 定经啊。嗰啲肉嘴啊，系咪一个圆形嘅，跟住一个咧就长条形嘅， 系啦系啦系啦，第一眼目测就 系 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我细个嘅时候都有呢一样嘢嘅，即系因为屋企咧，即系都几迷信啦，亦都几即系希望俾到一个祝福小朋友啦。咁所以咧，啱啱出世嘅小朋友咧，去到可能一个比较细啲嘅年纪咧，都会揽住一嚿肉咧嚟到定经嘅。我细个真系有嘅，咁我女咧都好想有呢一样嘢。咁但系咧，即系都考虑到，即系可能咧都未必想佢咁多碰撞啦，或者佢自己本身又。嫌佢重啦，咁於是乎咧，我最近咧揾咗一個小玩意咧，係可以自制一啲咧小飾物。其實咧，我頭先俾阿白元浩睇嗰張相咧，的而且確咧，佢個形狀好似一個玉錢嘅，即係個圓形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佢係一個膠嚟嘅，我哋係自己 膠嚟㗎。 係啊，我哋自己用水晶膠嚟到整。 哦，水晶膠，唔怪之都有啲令面嘅感覺啦。 係啊，嗱，因為咧而家咧其實都 俾你呃咗添， 好興咧自己做一啲小手作。 啲騙案就係咁嚟。係 啊，即係唔好淨係睇相啊！我都試過咧。就系睇想去买一样嘢咧，以为自己好聪明，做咗个精明嘅消费者啦。后屘就发现原来咧，我系用咗几百蚊咧嚟到买咗一块镜。嗱、哦，试完系咩事呢？我就系见到一个好平价嘅，讲住系乜乜嘅神器咁样啦。咁、当其时咧，即系好似话某一啲公司会执笠啊倒闭。咁、我就相信佢真系用一个比较廉价嘅价钱嚟到出售嗰啲咧好高价嘅电子产品。佢张相亦都好似嘅。 系啊系啊系啊。 结果咧，我到收到货嘅时候咧，我就发觉自己俾咗一个好。贵嘅价钱去买咗一个咧，都甩甩流流，好似融融烂烂嘅镜咯。 呢啲咪就系照片咯。 系啦，冇错啦。所以我即系都经历过呢啲骗案之后咧，我自己就好小心嘅。咁今朝讲呢样嘢咧，就唔系想呃大家，咁反而咧系因为点解咧？同小朋友咧都揾一啲嘅小搞作啦，因为即系最近都唔出街啦，喺屋企休息啦。咁然后咧就喺屋企做啲咧，又唔使好劳动，但系又可以发挥到创意嘅小手作。咁好简单嘅啫。其实坊间咧都好多呢啲手作嘅胶水啊。咁只需要买一个模翻嚟啦，嗰啲胶嘅直胶模，即系软身啲嘅，比较容易拆出嚟。 周街都有得卖噶， 周街都有得卖噶、哦，尤其是系啲厨房嘅用具啦、 哦 那個。其实你用整冰粒嗰啲嘅直胶模都可以嘅。 OK， 系啦，不过我自己咧就买啲咧比较浅啲，即系个模浅啲啊，唔会话好深。因为点解咧？个模一深咧，你就需要用好多份量嘅胶啊嘛，咁贵啊嘛。 咁浅啲咧就可以就又可以玩耐啲， 冇错啦。咁嗰支胶就襟用啲，同埋如果我系谂住整饰物嘅话咧，都不适宜太重啦、因为始终你胶水如果佢嗰个嘅份量比较多嘅时候咧，就会变咗你整咗饰物嘅时候就厚啦，同埋重又大件啦，实心噶嘛，因为咁比较重啲。咁考虑到如果小朋友都想做一啲嘅小饰物咧，咁就可以俾佢自己试下啦。嗱、材料好简单，只需要一个胶模啦，然之后咧就自己买咗嗰啲嘅水晶胶嘅胶水，咁你又可以自己加一啲唔同嘅配料落去， 譬如啦，干花又得啦， 干花 金箔片又得啦， 哇，咁富贵啊！ 假嘅，即系都系嗰啲咧，你食完张朱古力糖纸咧，金色嗰啲石子， 嗰啲都得嘅。 系啦，咁你咪自己剪开一粒粒细噶咯，其实你都系想攞佢靓啫，系咪先？ 咁相宜好多个价钱。 我全部都系用廉价嘅材料嘅，跟住啲文具铺会买到嘅闪粉啦，或者系一啲咧细细样咧小朋友好想摆落去嘅小饰物，例如系啲猪仔啊，或者系啲好色彩缤纷嘅一啲小小嘅胶粒仔啦，咁都可以嘅，或者饮管粒都可以。其实你攞个颜色啫嘛，系啦，咁啊加咗落去之后咧，其实只要需要将个胶水倒落个模度，就将你自己想要嘅颜色啊配料咧加咗落去嗰个模里边，咁咧就喺个时间里边咧就尽量搅匀啲佢啦。其实就同你整布甸嘅方式一样，你搅下佢咪匀长啲咯。你唔搅佢，可能就执埋一片啦。我整咗出嚟个样唔靓啦，咁整完之后咧，其实就只需要等24个钟头，又系漫长嘅等待，系啦。跟住之后咧，佢就会擎咗噶咯，擎咗干咗之后咧，就可以成为咗一个立体嘅吊嘴，或者系一啲其他饰物配件又得。 哦， 系啊，耳环又得，手链又得， 个质感摸落去系真系似水晶定系似胶？ 其实好似阿加力胶咯，整咗出嚟之后，滑身嘅。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小玩意啦，喺屋企即系可以避疫之外，又可以避下暑咯。 几好，仲有滑身个感觉都几靓仔啊吓！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小白白元浩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